好啦，欢迎各位益友收听7月1号凌晨的夜间热线，时间来到12:06。今晚除了小弟神驱之外，还有早早虎在住。 强烈谴责这个残兄王，看波不做节目。 哦，那我们欢迎你谴责他。 谴责，严重谴责。 但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是没有球踢的，是。 啊，十二之二， 所以我哋今晚咧要争取时间咧，就嗰个节目时间要两个钟，唔能够 overrun 啊，因为咧亦都唔 使唔使回报下啱啱嗰场比数先。 嗱，啱啱嗰场比数咧就4-3吓，就开主其他法国咧就赢咗阿根廷吓，咁啊，即系好多益友都哭波丧，因为都 包括我啊， 包括你啊。问你买晒波衫又换晒衫，咁真系好有心机喎，输咗。 我一次阿根廷衫都未着出街，佢出咗局。 问你可以照着。啊，咁啊可以着到，喂，下届仲可以南美国家杯有得踢噶嘛，系咪先？ 即系都几循环噶，几环保噶。 哇，系咪同德国一样咯？德国都可以去欧国杯嗰度踢噶，系咪先啊？所以就，唉，好惨啊，真系。临尾咁样，喂，你临尾嗰段，即系你都睇到猛啦，最尾仲喺度嘥时间，嗱声踢啦，剩翻个 嗱声踢啦，仲有屌喺度 拉布，喂，呢啲你唔好拉布啦，好心嗱声剪布，嗱你踢输横掂你都输噶啦，系咪先？即系啲做咩可能喺度嚟嘥时间啫？真系，你系咪睇到猛啊？最尾嗰段， 真系， 因为我买和其他，屌你老尾啫。 不如你啊，哭波 心粉丝。我买嗰阵时24倍，我买一嚿水，即系咪衰啊？咁都冇所谓啦，系咪先？啊，咁一间嗰场啊，点睇啊？阿祖祖虎， 一阵嗰场啊， 吓， 我觉得乌拉圭应该赢到嘅，葡萄牙咁卵废。 即系你觉得 C 朗唔掂？喂，我捧葡萄牙喎，即系我同你有啲有啲差别咯。我又觉得葡萄牙应该有机会喎。 但系葡萄牙真系唔掂噶。 葡萄牙，我会买佢嗱，佢平手盘我谂住一阵间买啦，睇下即系节目临完嗰阵时睇睇啦吓，因为我未买噶，仲未吓。咁啊，好啦，依家先一节嘅天气预报啊。本个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系33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数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咧正在生效啦，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今晚都会尽量争取时间咧，系会接听各位益友嘅电话噶，一可以打定嚟噶啦吓。咁啊，暢所欲言啊！喂，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咧有成即係個即係差唔多半個月嘅時間冇開啦，係咪？因為你一個禮拜先開一次， 下個禮拜都有危機啊！ 都爆足一周啦，下個禮拜你不如講定先，下個禮拜踢咩先？八強，好似 八強啦、 啊，八強喎、 啊，隨時英格蘭出線咁啊，大鑊噶啦，又係10點開波啊！ 十點開，喂，佢係咪下個禮拜六都係兩場咧？ 係好似系，但系我记得 Will TV 有播啊嗰场，所以好大镬。 唔系嗰场 Will TV 有播唔紧要，我哋又喺呢个时间中段偷鸡开 咯。 系啦，都系十二至二偷鸡啦，唯啊，即系同世界杯直接竞争又冇可能啊，系咪先？唉，真系嗱，因为虽然咁讲，今届嘅世界杯虽然咧系无线冇份进行呢个广播，但系咧即系 Will TV 亦都搞得唔系咁理想啊，我觉得吓，即系嗰啲嘅。即是他事前的 show 啦，咁其实播足球咧就边个台都一捻样嘅啫，系咪先？咁但系 本土台播都得嘅， 屌都得嘅，冇钱啫，屌！哇，所以唔好以身试法啊，即系走去侵权吓，咁咧就即系，但系似乎嗰个气氛都良好喎，今届吓 都 OK 啦， 都 OK 喎，同埋就。這個你知道很多人喂，還有呢要譴責一下那個 Now TV 呢，喂又是離譜的，屌你媽現在踢了16強，喂他還夠膽死 offer 給你呢，彈即是他那個 The Club 的 app 呢，喂還夠膽死彈的 app 出來說580元由即今晚開始看喎，看你就毛咩，啱唔啱啊？ 看了幾場， 我看你那幾場580元是不是先？ 即是決賽有得直播， 決賽有直播系咪？跟住有几场啊直播，扣翻埋，屌你老尾，咁点睇啊，大佬？你叫人，即系我都唔系唔想买正版啊！你嘅价钱真系贵到交关嘛，500几蚊上街啊！我由64场睇晒啦，已经由32强开始，啱唔啱啊？ 咪咯， 即系你咁样买到咁贵，我觉得喂，我支持你唔住咯，支持你唔落咯， 支持佢坏咯， 系啊，我支持你捞衣，快啲坏啦，系咁多嘢真系。喂，你收五嚿几水？喂，嗱，比如话依家咁样，喂，280蚊，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喂，我都磅水即磅，屌你乜唔捻使喺度上网睇咩广东体育台啫？睇乜嘢嗰个咩？喂，佢大把啦，依家网上边，喂又广体啦，又呢、這、一个，喂好多粤语噶，仲有一个咩啊？优酷啊，仲咩？屌你乜几廿个台，你 ban 得晒咁多咩？系咪先？280蚊即磅啊！屌你老味，580含卵啦，何长毛话斋。唔系啊，你580，你头先我如果中咗都翻翻嚟。屌你一嚿水24倍，都够找又突噶，但系唔抵啊嘛，嗰、那个价值就系、是，屌你老味真系，你仲够胆死卖580蚊嘅真系，你起码买280，我都觉得我系收货嘅，真系会，真系即磅啊，真系即磅啊，屌你，唔系咯。使乜咩啫？系咪先？我又唔系唔捻支持正版，买到咁捻贵啫，叫人唔好睇啫。屌，咁唔紧要啦，系咪？嗱，依家临近季尾，喂，因为依家我哋今日咧时间有限咧，我哋讲咗嗰啲 即系 屌正经嘢啊！屌，听日嗰啲马 啱啱呢啲好正经， 嗰啲好正经啊！大佬，屌你咩？陈秀慧呢个八婆猛咁闹马 radio， 即系呢一个赛马节目，你自己咩用到讲乜捻嘢啫？被人踢爆晒啦，自己贴出嚟啦，你咪一样赌波八婆，一时唔捻偷鸡做保长，又话买 radio， 点样宣传嗰啲赌博节目关你捻事咩？你自己喺度赌啦，你有冇听啊？你都冇交买 radio 个台费啦，你都冇听啦，你又赌多捻鱼嘅人真系。好，咁啊，听日讲咗嗱，讲少少啦吓，听日7月1日就即系唔系去游行啦，当然要赌马啦。 唔系听日加啦，而家要听日。 都是赌马啦，就是若扶倾啦，系咪？长毛擦胶嘅，好啦，听日咧头场嗱，好多人咧就热捧啊李尔达嗱，佢咧即系依家去到14场，争2场毕业，咁大家都好即系祈求或者渴望佢系可唔可以赢多2场咧护级咧，因为佢如果赢唔足2场咧，赢唔够16场咧，咁佢就钉牌噶啦，收工噶啦，从此啊，咁听日咧头场架起捧到好热，我就觉得。佢搏咧就一定搏噶啦，咁但系咧你提防佢咧，因为佢根本搏马咧都唔系好准嘅，所以咧我就建议买 pace 吓、啊，买3穿7，头场买架起第3场男装加保拖埋落去佳运来，咁稳阵啲嘅呢个系会买 win 咧，因为佢人缘又唔系咁好啦，好似上个礼拜俾阿郑俊伟怼爆咗嗰只又少一场，咁即系要。谨慎啲啊！你买 win 又，你话依家嗱，架起隔夜就睇下先。啊，都依家都系70几蚊，咁大家睇下点啦，系嘛？我就觉得 pace 会稳阵啲噶啦。男装加保上次跑第3，今次又增程200，咁啊睇睇啦。之前我都觉得呢只马可以再赢多2win嘅，点知上次都赢唔到，咁今次又增程，pace 稳阵啦，跟住佳运来又系佳运来嗰场咧，啲对手太强啦，因为啊佢，我觉得佢好难过到咧阿蔡嗰只智力宝嘅，咁所以嗰只就未跑过啦，新马初出啦，但系大家季尾对于呢啲咁样嘅系嘛阿蔡嗰啲新马都系 PPG 系嘛，都系有即系憧憬嘅，试习又唔错嘅，咁我咯嗰只。如果過得到啊，咁嗰只都應該釘噶啦，嗰只智力寶三甲都不入噶，咁所以 pace 會穩陣咯嚇，呢、啊、就係呢三，你同埋你睇下佢揾埋阿潘明輝嘅騎，佳運來，喂有一次黃俊贏嘅，大家可以睇翻片，喂有一次黃俊贏爆冷30几倍嘅，喂後上贏嘅黃俊啊，個汪俊啊，係咯汪俊後上贏馬，即係呢只馬係有實力嘅，屌你老母，汪俊咧，屌你老母佢騎後上通常出閘咧，如果抢不到第一呢通常都钉盖啦。咁但系佢嗰只后上都即系有得赢嘅。咁依家今次揾潘明辉，其实终于唔揾杨明伦啦吓，因为都烧到即系水浸眼眉啦，系咪？啊，再依剩翻5次赛马日，计埋听日，如果收工咧，咁都钉牌，所以我就推介呢、這个3穿7嘅位置。好啦，咁啊讲翻我哋啲真系正经嘢啦。闲话休题啊，呢啲唔系。屌呢啲咁都系算系正经噶，听唔通？唔通我哋叫人去游行啊？喂，我哋唔会咁卑鄙噶，大佬。 屌你咪话捻到明，你嗰啲游行系行礼如仪托尘系嘛？喂，你仲有啊？大家睇下杨岳桥今日讲乜嘢啊？佢话林郑上任一年咧，就稍为缓和咗个社会气氛啊。佢闹TV，唔系佢闹TV讲噶。喂，咁我想请问啊，你公民党啊，仲叫人去游行做乜捻嘢啫？喂，你要缓和个社会气氛啊嘛。喂，你缓和社会气氛，仲嗌人走去反下林郑做咩啊？定系听日嘅口号其实系唔系反林郑？咁听日嘅口号系结束一党专政，咁佢嚟做乜捻嘢咧？请问吓？啊即系六四仲嗌唔够啦，大家睇下啦，佢自己讲唔系我屈佢噶吓。有图有真相啦，佢自己上捞新闻嗰度讲啊，即系好卑鄙啦呢班人系咪？你又继续去搞，喂，仲有啊，又话佢嗰啲游行路线啊吓，又倾唔掂啊，唔好搞啦，不如屌你老尾，真系越行越少人，示威又示弱啫，听日走去。屌你老母就喺度赖人哋咧，话人哋启程村嗰啲人咧就叫做深圳村，嗱佢哋自己写噶嗰啲文章系 ，OK， 即系你泛民就赖话嗰个启程村咧其实深圳村红区嚟，我屌你老母啦咁样，系唔系新移民就一定要撑你泛民先得先？系唔系每一个香港市民都要撑你泛民先至得先？撑你就民主，唔撑你就过主，呢啲就唔捻啊争取民主啦。民主嘅最基本嘅原则就系你尊重每一个人嘅投票意向，包括佢投你对家嘛。乜你深圳村啊，仲有就算启程村啊，深圳村都系你班泛民啊引导佢落嚟嘅，屌你老母，你嗌佢来团聚噶嘛？十几年前叶柳啊，已经叫你哋去死噶啦，你哋仲要搞司法复核？喂，葉劉講過俾你聽啊！保安局當年做保安局局長嗰陣時候，話到明俾你聽啊，167万嘅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會申請落嚟香港團聚，你班撚樣泛民話唔撚信，話佢作大啊嘛，揾蘋果報頭條報導唱衰啊葉劉啊嘛，足之屌你老母，你哋屌你咪成功啦，你哋係咪？雖然後嚟識咗法，依家屌你老母，你廿幾年落嚟嘅唔止167万人啦，你老母冚家產，啱唔啱啊？是不是你泛民支持的？是不是你泛民引导下来的？呼朋引类，屌你妈嗌捻到落嚟，依家人哋唔捻投你，你话人哋深圳村，话人哋红区，你可唔可以食屎？你老母成班友都有病啊！咁捻样叫争取民主咩？争取民主系咁捻样嘅咩？争取民主系包括啊尊重埋对家投民建联嗰个决定啊嘛，唔系你点捻样争取民主啊？讲嘢又话人哋蛇斋饼种。喂，美国佬经肥佬仔派片，你哋收得少啊？肥佬仔做蛇头有冇 cap 上？我唔捻知，中间可能都食咗一浸，但系佢食咗一浸啊！就算佢食咗一浸啊，我唔捻知啊吓！佢派片俾你班冚家产啊！你哋班冚家产有冇攞翻晒出嚟啊？有冇攞去做地区工作啊？屌你老母閪！讲嘢，你李卓人系咪俾人踢爆你啊？摆咗自己户口袋住先啊！俾人踢爆咗啦，个 Fox 嗰个文件出咗嚟啦。就话要捐翻去嗰个工党，你班扑街冚家产全部都系死啦！屌你老母！喂，肥佬咪都唔系冇派片俾你哋噶，呢班捻样，不过你班捻样自己全捻部袋晒啫。点解依家有班所谓散兵啊，或者热心人士啊，嗰啲咁嘅非建制派？屌你乜个个自己揞荷包，自己抌心口攞钱出嚟，你班冚家产泛民咧，屌你老母啲钱啊，袋袋平安，唔捻知攞咗去边？衰捻过四九年前嘅国民党。喂，你老尾你嗰啲钱去捻咗边啊？派咗俾你咁捻多，个个党个个人派几廿万啊，几廿万够做几个区啦，四年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养住嗰个所谓社区主任，屌你老尾，成班有个个系中饱侍郎，用捻咗边啊？公开交代啊！你嘅黑金用捻咗边啊？有冇申报啊？讲嘢，你老母真系呢班友睇见佢冚家产嚟，真系。成日就闹人哋民建联啊，有中联办支持啊，有蛇斋饼种，你一样有肥佬仔支持啦、啊。你冇收钱咩？你收得少啊？你哋屌你乜？你收捻咗，仲要唔攞翻出嚟啊？嗰先至冚家产啊嘛！ 识得闹人哋蛇斋饼种，你估你派得少啊？不过佢真系派得少噶，派亲都煤气公司啊、中电公司啊送俾佢，即系揾啲区议员代派嗰啲噶咋？屌你老尾，成班卵样个个自己代私吞，仲喺度讲嘢话，哎真系赖人，赖乜卵嘢啫？你哋啲资源都唔卵少啦，老老实实啱唔啱啊？仲有啊，捐阿肥佬礼俾阿陈日君嗰啲做乜卵嘢啊？吓，捐俾阿陈老太嗰啲做乜卵嘢啊？捐咁多，丢你老尾，成日咧又喺度呻穷呻笨柒，其实最卵奸就你泛民，唔好喺度赖冇资源啊！你哋做好卵多资源噶，不过个个自己袋唔卵拎翻出嚟咋？如果肯拎出嚟，屌你老尾都唔使输啦，咁卵金啦，你老尾又唔卵攞钱，屌你老尾喂！同你讲心都唔紧要系咪？人哋居民，屌你老味！喂，如果大家都派嘅，咁啊睇下真系大家边一个最关心嗰个居民咯，系咪？咪大家斗过咯。你唔捻系人哋派你一味指话人哋派，你估你冇钱咩？你唔买啲种派俾人，你唔买蛇斋，你唔买白搞平嘅蛇斋宴，多鸠鱼啊！真系唔好净系话人哋啦，又话人哋搞咩卫星组织，你都可以搞啫嘛。喂，我成日都提出一个。即系最 typical 嘅例子，最典型噶啦。阿邝俊宇喺呢个朗平村，喂佢都同啲师奶跳社交舞啦，人哋都系搞社交舞起家噶，唔好意思，跳老舞起家噶，做到而家立法会议员啦，堂堂啱唔啱啊？讲嘢，你自己唔捻做就闹人嚟做，你多鸠鱼嘅呢班友系，你有冇攞个心出嚟先？好简单啫嘛，净系识得赖人哋，识得闹人哋。喂，呢啲嘢使几多钱啫？唔通邝俊要跳老母要收钱嘅？屌你老尾，真系你咪一样出嚟抛个身出嚟做，啱唔啱啊？唉，真系厌闷啊！讲呢啲嘢真系，不过都系要屌下佢哋。 屌啊！听日佢哋又黑钱啊！ 听日又黑钱噶啦，横掂你都黑钱噶啦。喂，黑钱都唔紧要，黑钱咧用得其所就得噶啦。黑钱其实唔紧要噶。屌你咪你冇钱你咪去系嘛去嗌啲市民捐啲咯，但你真系用翻落个社区嗰度咪得咯系嘛？屌你唔捻系啊嘛？ 唔知去捻咗去边嘅啲钱？ 屌你老母，好似你长毛贼咁收咗肥佬礼咁多钱吓、啊，自己又每年吓六四七一日筹一次款，喂你社民连个党产啊都不少啦，啱唔啱啊？点会一个区议员都冇嘅啫？屌你老母真系，个个区都话插旗，个个区都选唔到。一嚟佢哋唔识做区啦，二嚟根本都冇摆资源落去做乜捻嘢啫！屌你乜你都落区都唔系为咗谂住赢嘅，下下都自杀式参选嗰阵时长由长毛对阿蔡素玉开始已经系咁噶啦，镬镬落区都喺度嚟做炸弹人啫嘛，佢谂住赢嘅咩？何秀兰一样，不过嗰次唔好彩俾佢赢捻咗啊！屌你乜搞捻到观龙楼啊，系嘛？嗰个风水差晒啦，依家赖佢啱噶啦，赖佢啦，关佢事啊！绝对关佢事啊！赖埋佢啊！要呢啲泛民逻辑叫做话俾你听，有咩衰嘢赖佢？屌你老尾，真系成班友选就唔系为咗赢嘅，一个唔好彩赢捻咗咧，嗰四年就唔做嘢噶啦。 诶，呢个杨岳桥都系啦，而家画面呢个 咁啊，整个閪佬啦，直头又 over my dead body 啦，一阵又刮到见再派口肿面肿啦，啊，一阵又话要必死的觉悟啦，你吹到咁捻大。你原来个社会气氛系缓和咗噶，喂，屌你老母，你个吹你个社会气氛缓和咗，你唔好吹到咁卵大啦，缓和咗仲必死，系咪有卵病啊你？你系咪需要叫佢唔好搞一七一游行啊？仲游咩啫？ 系咯，缓和咗，架车即系作反啦。 咪系咯，听日做咩啊？即系做咩？听日庆回归啊？即系七一游行系？你社会气氛缓和啦嘛？屌你老母，即系咩？嗰阵时都有噶，屌嗰阵时日字都有啦，一周年，屌你老母，真系有，你知唔知嗰阵时有游行啊？都有吓、啊，即系庆祝呢个日字啊！屌你老母，即系大东亚共荣啊！你班咪一样，你咩啲同华文会有乜分别啊？同阿某话讲唔讲得名啊？嗰、那个俾人告啊！嗰阵时阿 Billy 都俾人告，俾佢告噶，我唔讲名噶， 唔讲。 那個老豆定阿叔係漢奸嗰個啊！哎呀，姓李嗰個啊，唔講得名啊，俾人告啊！屌你冇你冇錢啊！哎 唔好俾人告咗样嘢。 知嘅都唔好打个 comment 出嚟啊！ 啊，唔系知嘅打嗰个唔关我事啊，嗰打嗰啲就话你自己打唔关我事啊。唉、哎， 我哋立场啦， 我哋系不代表本台立场。唉、哎，咪俾人告啊！屌你老味，真系好捻烦噶嗰啲系，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啊，稍微有少少咩嘢冲撞下又话告。好啦，唔好讲呢啲咩啦，讲下呢个刘小丽呢个八婆先。咁啊，刘小丽咧话佢八婆咧都实不为过嘅大佬。嗱、啊，当初咧，你记唔记得刘小丽啊？即系我哋已经登过出嚟啦，佢咪踩捻到佢啲泛民嘅传统政党啊，一毛不即系一文不值嘅。 嗯。 嗱、啊，咁啊，响呢个2016年啊4月14日，即系选举之前嘅五个月。 嗯。 咁啊，呢个刘小丽咧，响诶呢个港独媒体啊，即系就嚟取缔嘅呢个。 就 要俾人清算嘅。嗱 ，InMediaHK.net 就简称叫港独媒体啊 ，OK， 唔系独立媒体啊，你叫香港独立媒体网啊，你即系港独媒体啦。嗱，依个通报啊，依家要屌你，系咪左教咁过瘾啊？好啦，佢有篇文章咧叫做《自决论与世代交替的需要》吓、啊，里头写一句叫咩咧？嗱，呢刘小丽自己写噶吓 ，OK， 用佢自己写噶吓。佢個筆名嘅嚇，個、傳統嘅泛民主派本嚟就只係小鬥大幫忙嘅口頭反對派，喺港英互任下咧，成八九民主思潮而起，政治路線咧就以民主回歸論為主軸。因為佢話人哋嗱唔係小馬大幫忙嘅小鬥，我唔知咩詞語啦嚇。喂，你話泛民啊係小鬥大幫忙嘅口頭反對派，嗱咩叫口頭派呢？口头派咧，其实就系毛泽东嘅用语嚟嘅 ，OK？ 毛主席嗰啲咁嘅言，即系嗰啲术语嚟嘅。因为佢有个口头派，有行动派。口头派咩咧？口头派咧就口是心非，口里咧就话做反对派，实际咧就做建制派。喂，口头派系有呢个咁嘅，即系 impasse 呢样嘢噶，唔好乱用啊，大佬。当初老毛写呢一样嘅口头派嘅时候就话。口里就是为人民，实际就是反人民的，这个才是口头派的，不信自己查一下，不要说我老屈你，如果不就不要用口头派，你说他口头反对派，即是实情就是建制派啦，你这样踩鸠人啦，传统泛民主派是不是？2016年6月28号一周刊那个访问专访，喂，他就向这个一传媒、表示、啊、不会参与传统政党，只是希望咧带领新的政治文化，不应该再依赖议员代言人咧，就在立法会里边咧嗌两句口号咧就手算数，应该结集咧公众力量咧同埋关心社会啊，咁啊系时候咧要改变啦呢啲旧式政治文化。喂，你讲明话唔参与传统政党，要带领新的政治文化，点解依家入翻个旧嗰个政治文化嗰度啊？ 咪咯， 入翻传统嘅政党工党啊，入翻啲小斗大帮忙啊！ 你当工党不是传统的反对党啊？唔通？ 佢绝对是啦，全部旧电池咧。呢、這个李卓人啦、啊，张超雄呢个南亚难民之父，仲有边个？仲有一个嗰阵时， 何秀兰。 何秀兰，仲有一个功能界别嘅唔捻嘅咩张咩嗰个？ 张铁柱。 唔系嗰个咩啊？唔知咩？唔记得咗。总之系做社工噶啦，嗰、那个系工党嘅。喂。那个绝对是传统的泛民政党啦，是不是啊？还有啊，喂，你不要忘记啊，你大家可以上工党的政纲的网上看的，现在show给大家看啊。喂，工党的政纲写得很清楚的，大佬。喂，他是要搞什么啊？是要搞啊这个，哎，上回那个网一起看先，工党这个网。哎，对了，现在一起看。不要说我老屈你啊，大佬。政纲嗱有啊，喂佢大大只字啊，写住建设民主中国噶大佬，冇玩嘢啦，好嘢 show 俾大家睇先。哎，冇得睇嘅点解？啊有啦，喂见唔见到依家？嗱，建设民主中国啊，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政啊，支持内地维权运动啊，大佬啱唔啱啊？喂，呢啲系唔系？喂，你话你自己自决派嘛？你话人哋 系喺港英庇荫之下，系食呢个六四老本嘛？意思即系政治路线就以民主回归论为主轴嘛？你就搞一个所谓自决论啊嘛，同埋世代交替啊嘛。咁点解你仲要搞呢啲嘢啊？咁你个自决咧冇咗啊？吓、啊？你个自决派去边啊？请问？喂，当初刘小丽够好笑啦，话要搞个叫民主自决，就唔系民族自决啊嘛？记唔记得啊？ 记得。 咁点解啊？喂，依家搞搞下就变咗啊！即系由呢一个民主自决都唔好嗌你解释咩叫民主自决啦，系咪？ 嗯。 好啦，依家由民主自决又去翻民主回归，咁你点搞咧？请问，喂，你系咪为咗你延续自己嗰个议席、嗰、那个议员嘅利益，喂而走去？即系归化一个咁嘅泛民嘅政党啊，大佬！喂，阿 Jojo， 你系咪开咗风扇啊？又好鬼嘈啊！你介唔介意闩一闩佢啊？喂， 闩一 闩，阿闩一闩，你开一开空调或者吓，咁好啦。 仲嘈？ 唔系咁冇。你焗下桑拿先啊！好啦，唔好意思啊。喂，仲有第二样嘢，你刘小丽。自己又话捐一半人工，又搞免工退保，咪冇咗声气嘅呢啲系。喂，免工退保唔系我屈你噶，嗱，有图为证啊，你自己挂 banner 噶，大佬。喂，同甘共苦，争取免工退保，吓、啊、落实标准工时，减免大专学费。嗱、啊，我唔知佢啊，嗱、啊，佢虽然俾人系即系褫夺咗个议席啊，但系佢做在任咗九个月，我真系想请问。罗冠聪、刘小丽、姚松炎在任咗九个月，到底在立法会嗰度有冇推动过有关关于呢一个自决嘅任何一个动议，包括冇约出嚟嘅动议，或者系呢个议员嘅私人条例草案？冇。好啦，你话诶，呢、哎、三个因为做咗九个月啫，阿无敌神区你揾嚟讲嘅。喂，仲有朱海迪咧，到依家出紧人工嘅、哦。我走漏咗嗰只，咁佢有冇讲过啊？请问喺立法会有冇再讲过关于任何关于民主自决啊？嗱，佢讲啊，呢个叫民主自决或者自决啦吓。喂，有冇喺立法会度再讲过任何呢啲嘢？有冇喺立法会里边宣传过有关自决嘅理念啊？系冇啊，大佬，你呢啲乜捻嘢自决派啊？系咪揾笨柒啊，大佬？你自决咗去边度啊？哦，好啦，你刘小丽，唉，巴捻闭啊，做咗九个月咁大把啫，推动唔到。罗冠聪系咪收咗工？姚松炎又收工，咁你嗰个咁嘅朱海迪咧，仲有另一只啊，叫郑松泰啊，呢、這个仲啊，呢、這个仲更加只冚家铲啊！你立法会有冇推动永续基本法啊？依家讲嘢提都唔捻提喺个立法会嗰度，一咩挂住你自己卖书乜捻嘢休班警，你扑街死啦！去郑松泰，屌你老母閪！讲你嗰本咪乜捻嘢休班警嗰本閪书，仲多过讲你啲直头系冇讲过永续基本法喺嗰个立法会嗰度， 提都唔敢提啊！ 朱海迪一捻样自决人唔捻够胆提，咁你唔好攞出嚟标榜啦！啲泛民咪泛民咯，泛民冇所谓啊，泛民咪泛民咯，扮乜捻嘢啫？咁你嗰啲咪免工退保仲搞唔搞啊？减大专学费仲搞唔搞啊？捐一半人工仲搞唔搞啊？讲嘢，屌你老母！喂，我追你数就讲到好似我十恶不赦咁样，觉得我喺度逼迫一个异人咁，你唔可以扑街死。呢啲系当初你自己啊登晒报纸嘅《苹果日报》有图为证啊，大佬，你中央图书馆抄翻嗰个《苹果日报》出嚟睇啦，大佬。喂，呢啲系你自己搞噶，同甘共苦啊，捐一半人工啊，唉 ，show 翻出嚟俾你睇，你个八婆。做呢个神经汉啊，都要负责噶，大佬你 endorse 呢个咁嘅扑街。喂，以一半立会薪金啊，小丽老师与长者同甘共苦啊，大佬。咁你捐捻咗未啊，八婆？喂，呢啲唔系我啊，去追你数噶，系我代表啲长者，代表啲市民嘅啫，唔好意思，我冇份受惠噶。 系啊，我哋又唔系长者。 屌你老尾，所以唔捻好再揾陈士齐嗰啲咁嘅捻样，真系搞鸠我，又话我收共产党钱啊！喂，呢啲系你白纸黑字自己写出嚟嘅，以一半立会薪金同长者同甘共苦，你就捐得个一两个月，然之后其他嗰啲咧，你就阿加伊比站唔知咩白纸啊，定咩俾阿陈士齐睇，就话啊系啊，嗱呢啲咪单据咯，你拎出嚟睇啊！喂，你拎出嚟咪得咯，好简单啫嘛，咁我咪冇嘢讲咯，点解你唔拎出嚟啊？捐钱啊，刘小丽！唔好扮晒嘢，扮可怜又话：哎，我依家冇翻去大学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咩理工个 speed 啊，定边捻度啊？啊，冇翻去大专学院嗰度教书，关人捻事啊？你自己停你自己职，关我捻事啊？啱唔啱啊？我话捻即系辞职，冇捻做啊，关我咩事啊？总之你应承过市民嘅政纲，喂，呢啲嘢啊非常之具体嘅，用一半立法会人工嚟捐一半人工啊，写得。喂，大佬，你白纸黑字写捻咗，你就唔捻承认，你就唔好话共产党乜捻嘢唔搞普选啊，乜捻嘢基本法附件二、附件三唔捻遵守啦，屌你老母閪，你自己写出嚟嗰啲嘢都系唔捻遵守啦，讲嘢啱唔啱啊？一味识得闹人，屌你老母，你自己都唔捻遵守，你就唔好闹共产党啦，闹乜捻嘢啫？屌你咪自己仲捻閪，共产党俾个民主你个代价好捻大噶，你捐嗰个人工出嚟有乜捻嘢代价啫？有乜嘢代价？请问，最多咪食小餐四万几蚊？你老母臭閪真系，呢啲又好捻猛整啊！讲到呢啲废人就，屌你老母有条友叫仇斯达，走网路嚟 ，wee 喺度嚟嗌你催你捐人工，你又猛喺度嚟揾人揼佢，有卵用咩？屌你老母閪啱唔啱？我讲嗰样嘢系有 ground 嘅，有证据噶，你自己讲噶，大佬系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系你系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公职人员曾经啦，喂你自己承诺过嘅嘢，你又可以唔做嘅？喂，呢啲唔系乜嘢肥菜，话去西洋菜街嗱咩咩裸跑嗰啲啊，大佬嗰啲系摆到明开玩笑啊，大家喺度抽水喺度玩。屌你乜立法会议员系攞选票乜呃选票？你个选票价值十几蚊一张啊飞噶嘛，有资助啊啱唔啱啊？ 嗯， 你老尾你自己可以讲完啲唔捻认嘅，吓、啊、有人追你数咧？你又走去揾个陈士齐嚟搞下我啊！又话我收共产党钱，我屌你老母咩？收乜捻嘢共产党钱啫？狗唔捻搭八，你打一对题嘛？喂，你话诶、哎，我依家缩沙啦，唔捻捐啦，你咪讲咯，讲清讲楚咯。咁我咪唔追你数啦，转为屌柒你啦，咁简单。乜捻乜捻嘢叫做？有人追你钱就系收共产党钱啫，落乜捻窝打啫？呢啲咁样嘅嘢都要共产党落 order 啊！你老母閪真系白痴嘅，你刘小丽真系你自己白痴好啦，唔好当我哋白痴啦。免工退保，屌你老母！边个攞啊？边度申请啊？你老母你印银纸啊？你啲废人一名啊！所以话俾你听，所以成个都系垃圾嚟噶。你咪又系靠个肥佬礼？喂，嗰阵时点解咁捻笨柒啫？黄亚文参选，你揾阿肥佬礼头板凳啊嘛？屌你老母閪！你咪当选咯，一定当选。屌你老尾！你又唔揾肥佬礼，你系衰噶啦！揾肥佬礼啦！喂，翻去揾肥佬礼啦！你哋靠嚟靠去，话俾你听，你成个泛民冇得叻噶啦！你成个泛民玩嚟玩去都系一传媒，同埋动新闻，同埋嗰个 app。纸都卖唔捻到啊！依家屌你老母閪，就系靠嗰死人 app 吊命噶咋？你成个泛民就系靠苹果动新闻嗰个死人 app 去吊捻住条命噶啫！我屌你老母臭閪，好难睇噶！我搭火车搭地铁，好多傻人睇噶，我全部唔捻睇噶！屌你老母，我一睇亲我就系去搜集证据屌柒你泛民嘅啫，大把傻仔就睇苹果日报嘅，我从来唔睇噶，除咗攞去抄料屌你呢班嘅政棍之外，屌你老母！你就你成个泛民就系靠呢个咁嘅一传媒话俾你听，一传媒死捻咗佢哋死噶钉盖噶啦，直头系你知唔知啊？边有第二张报纸去帮佢哋啫？其他冚棒都已经系系嘛，全归晒队啦，系得死剩呢个咁嘅一传媒啫嘛。你老母你真系 根本就系肥佬礼就系呢个泛民嘅轴心嚟， 咁啊共主直头系。你咪繼續靠你快靠佢啦，係咪？唔好做咩花生台啦，冇影響力噶。屌你，有咩對付我都對付唔撚到， 揾肥佬禮啦，翻去去泥宅叩門啦，叩見呢個屌你乜泛民共主啦，揾佢幫手啦，你老母！揾阿陳志齊嚟搞我冇撚用噶，你咪叫阿蘋果日報咯，係咪？日日就係寫鳩我咯，屌你老尾！有人信噶，實死！話俾你實死，你揾蘋果日報寫鳩我。如果蘋果日報又咁撚無聊啊，咁真係寫我。 成大受痛殼。 啊，成日日日成大受痛殼，登一篇出嚟唱衰我都乜所謂啫？屌你老尾，真係！你自己搞咩花生台啊？咩搞其他嗰啲冇卵用啊！搞我唔到噶啦，揾肥佬嚟啦，搞啦吓、啊。好啊，唔好讲佢呢个废人嚟噶。好，讲下第二个。咁啊，即系听日就呢、這个七一游行啦，系咪啊？ 七一游行 吓，咁七一游行咧就即系个个政党都走去 cap 下水啊，咁噶啦吓。 系、啊、传统嘅泛民政党。 吓、啊，泛民政党 cap 水啊，咁啊唔紧要喎。喂，你呢个咁嘅郑松泰当初又话自己咧咩议会大摇停啊，一比六十九啊，喂，讲到似层层啲嘢，喂，你依家何以啊？又依家，喂咩七一见一有志之士，到时见一见乜卵嘢啫？吓、啊，又仲要搞三个街站，走去拍乌蝇，走去 cap 水。你老尾，你真系有冇廉耻噶？你哋热血公民， 唔系话退出社运嘅咩？热血公民， 喂，又话退出社运，又话人哋游行鸠行，你闹咗人好多年嘅话，七一游行咧鸠行嘅，冇卵用嘅，行礼如仪啊，唔紧要，我都唔反对你呢个论调。但你屌卵完人哋鸠行，屌卵完人哋扑街垃圾冇卵用，屌你老母，你唔好走埋黐人哋金腔啊嘛，俾啲骨气啊嘛。不过我哋屌完人，我哋唔好再摆个箱话佢支持本土台咁捻样喎，屌你老命啱唔啱啊？我哋唔会咁捻无耻，我哋听日会赌马系嘛？阿周周就会瞓觉，唔赌马就赌波跑，听晚啲波系嘛？你老尾真系你自己又话人哋冇捻用吓、啊，七一游行，你咁你自己走做乜捻嘢咧？请问即系搞乜街站买咩 T 恤啫？知唔知丑嘅咧？其实热血公民真系。啊、有冇廉耻嘅咧？喂，筹咗个热狗仔队190几万，差唔多200万。你影嗰几张相俾我哋踢爆晒，原来用 iPhone 影嘅。你自己讲啊，屌你老尾，我哋有，我哋呢啲有晒录音，有晒成噶啦，已经系之前嗰年已经做过晒。你自己喺嗰个热血即系时报嗰个节目嗰度自爆用 iPhone 影嘅啫嘛，咁样好得戚咁啊！唔好谂住告多个拉布咧，我讲嘅冚唪唥证据嘅，而且啲证据系你哋自己把口噏出嚟噶，大佬。 都 唔捻到 噶，督都系佢哋爆出嚟噶。 系啊，督数都系你哋自己爆出嚟嘅啫。通常佢哋自爆咧系点咧，就会用一种好轻松嘅弄调，将成件事件淡化，督出嚟嘅啫嘛。用 iPhone 影嘅啫嘛，即系将自己咧困水咧 cap 水啊，嗰啲咁嘅指控咧淡化。唉，即系唔好捻去啦，嚟埋呢啲咁嘅热血公民。咁啊，郑锦满咧就话说咧就俾人哋。即系清算喎吓， 系咪呢个汪？呢个汪洋清算。 喂，因为咧，嗱嗰件事系咩事咧？同大家讲下，就系阿谢捻满啊，咁佢以前就算喺卖 radio 嗰度啊，佢都周不时啊。嗱，呢个可以问翻 Marco 啊，即系嗰阵时 Marco 都即系作证咧，都讲过啦，见证嘅时候就话谢捻满经常咧就无端端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嘅一个钟啊。或者点样咧就甩底噶嘛，无端端甩底噶系会，即系临时拉夫噶，要令到你系咁，甚至乎我都记得以前四眼乜乜乜系试过无厘头啊停播啦吓，咁你大家都知道呢条友嗰啲考勤记录咧，亦都极差啦，又极懒惰啦，即系所以咧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啊。喂，一个人系懒开咧，就即系有条路噶啦，改唔到嘅懒系话俾你听，即系。佢以前賣 radio 都咁，咁所以咧，依家去到熱血公民，去到熱狗係嘛，諗住寄人籬下，喂，佢都係咁嘅咋。咁佢咧話説就有一趟，就同阿汪洋咧就講話佢要開會，唔知開咩會啦嚇，就所以咧做唔到節目。咁啊，汪洋咧就專登開咗一集節目咧，就講話有啲人開會扮忙，其實就係喺度嚟好得閒扮嘢，冇做過嘢，係啦，其實就完全冇做過嘢，即係汪洋咧擺明係不滿佢啦，係咪？即係通常汪洋咧，就算嗰陣時鬧我都係噶，都不點名，其實鬧緊我噶啦，咩清算 KOL， 即係話我哋唔收錢咧就唔專業啊嘛，我諗你記得啦，舊年十一， 記得， 唔係舊年係。 就係前年 嘅。2016年啊，係啊，十一月啊，前年嘅啦，係啊。 就好话我哋唔捻收钱就唔专业啊！我屌你老尾，真系一边个唔捻专业啊！睇漏眼啊！你汪洋，你老尾，屌你乜当我哋呢班僆仔系臭死啊嘛？ 一班唔捻专业都收到你皮嘅， 咁你啊，即系屌你老尾，一班唔捻专业嘅卡拉苏都收到你皮嘅，咁你自己反省下啦，咁样啊，咁好啦，咁啊，即系啱啱嗰边啊。哦， 汪洋开节目， 汪洋开节目抽啊，射捻满水，咁啊，跟住呢个陈彦康咧又夹埋个头出嚟啦，又话诶咩副主席咧就咩开会成功啊，定咩生日快乐啊，定咩 开会顺利，开会顺 利，系节目顺利咁样样啊，即系又抽鸠佢水咯吓、啊，所以就系呢班咁嘅捻样系嘛，唉，快啲接埋啦，你咁捻懒系做唔到地区工作，嗰阵时筲箕湾有梁老师踢爆过你噶啦，已经 开街站都迟到，开五分钟嘅 开街站佢咪迟到，佢临尾差唔多收站先嚟啊，大佬叫啲义工自己喺度派嘢啊，冇捻阴功。喂，疾风知劲草，喂，依家你就知啊。嗱，呢啲呢个时间咧，吓、啊，即系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就系、是、最热呢几个月。你可以睇到佢到底企出嚟企几耐，你咪知道一个人有冇诚意咯。喂，有几多我哋认识嘅益友系区议员嚟嘅？喂，现任嘅区议员嚟嘅，喂，一样做到身水身汗嘅，企喺条街嗰度，唔好意思，你懒惰，你郑锦满呢啲咁嘅懒人，谂住练精学懒啊，下一世啦做区议员，啱唔啱啊？ 嗯， 屌你老母懒懒到閪咁捻样吓，仲、啊、有未讲完？喂，嗰、那个大埔墟咧，你老友益友啊，歪菜啊，喂，真系要多啲监察啊，啲黄少健啊，大佬，喂，又企喺个单车路嗰度派嘢，屌你咪你把捻晒咩？你作为区议，即系呢、這个社区主任，都知法犯法。 仲要勾流流咧，明明嗰个系运头堂，踢宝林。 喂，运头堂咧踢宝林村，你系发紧梦咩？你班友选边区知唔知啊？ 跟住要隔咗几日都唔改翻， 佢倒俾我踢爆，佢都唔改翻，佢而家咁 厚颜， 唉，佢厚颜无耻噶啦，已经呢班友已经系，唉，真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咧，呢班友你睇下，大家睇下啦，佢又企喺呢个咁嘅单车径嗰度，喂，人哋个靓妹都怕你啦，仲有啊，呢一个咁嘅黄少健咧，就系啱啱辞咗职，即系喺热狗嗰个节目叫 Friend Can 系嘛？ 是 即是那个 Friend Can 那个节目 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那个入室弟子来的，这个歪菜是大佬 歪菜 屌，不黄少健唔好意思，外菜唔系， 叉边热狗， 唔系，唉，唔好意思，你黄少健先系入室弟子， 入室弟子，唉，真 系，你黄少健先系就奶窝啦嘛，打住住部电话系捽嗰个，即系虚，即系嗰个虚拟嘅任替啊嘛，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即系俾佢上，即系唔好中伏，唔好上当听呢条友系嘛，即系你睇下个靓妹都怕佢啦，师奶怕佢啦， 睇个样几猥琐。 喂，佢真系有个百无禁忌嘅节目，喂，佢就本人咧就冇奶嘅，但系佢坐喺隔篱。见住其他人奶佢喺度阴阴，笑佢唔阻止啊嘛，唔阻止即系认同啦，大佬坐喺隔篱喺度阴阴嘴偷笑，见到人哋系咁捽嗰个虚拟，即系模拟閪啦，叫做屌你，即系叫做即系文雅啲就虚拟阴提，屌咧根本就叫模拟閪嗰个， 模拟閪，捽 系咁奶个模拟閪，屌你老味真系。又缺乏卫生常识，喂，你揾嗰个咁嘅即系消毒纸系嘛，或者揾啲酒精抹一抹嗰个电话嗰个屏幕系咪？ 都好啊，都唔抹都唔抹，屌你谂住喺度睇到奶嗰个咁嘅， 仲污糟个厕所板啊，随时。 有咩成版都黐捻线嘅，跟住佢仲唔阻止喎？喂，你咪可以提供一啲卫生方面嘅资讯，或者系屌你后屘，即系冇噶喎，坐喺度偷笑污浴所，咪就系你哋咯，啱唔啱啊？唉，呢班咪垃圾真系，所以唔好选选区议员，又唔好选呢啲。即系我唔系反对啊，区议员嘅奶系。或者发生一些正常的性行为，而是你这个，我不是道德重整会会长，屌你不要说我道德撚，而是我觉得有些事喂宁被人知道莫被人见啦，啱唔啱啊，区议员都有大肚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够屌你不公开做这些行为出来的嘛，你看一回事是不是，或者你不是从政的，你喜欢拍小电影都得添，话撚知你啦，啱唔啱啊，但你是从政的是不是，又话自己系社区主任嘅，喂，同一个社区、同啲居民、同啲街坊系建立一个即系关系嘅时候，喂，你叫人哋点捻样去屌你揾你求助啊？ 即系街坊楼下见到你，又谂起你奶 mon 咯。 屌，你谂下你会唔会奶閪噶？吓、啊，我走去揾你求助啊！哇，我女揾你求助啊！喂，你会唔会奶我女块閪噶，大佬？黐捻线嘅呢班友真系。你个仔都唔敢揾个求助，屌你老味！ 个仔揾住佢，唔系跟住奶閪，要叫个仔去奶帮，唔知做 咩系。跟住喂喂嗱，阿某某，喂阿威菜啊，威菜啊，当系啊，喂阿威菜，喂整个正嘅网页你叹下，屌你有冇奶閪嘅呢个网？屌你老味啫！点样揾个求助啊，大佬？唉，真系，所以咧，真系白痴嘅有。好啦，嗱，差唔多一点咧，要接电话咧，就讲下啲，唉，太多嘢讲，讲下呢个最近嗰个好 hit 嗰个啦。 咩呢个？呢个网络。 网络红人啊，咁啊，话说咧，网络作家咧，即系呢个两灯之首，又叫于日神啊， 即系有个名叫小姓卢嘅，最出 名。又名咧，屌你乜又以后又名小姓卢，真名叫咩啊？ 真名叫唔知， 真名唔知，上 Google 自己查啦吓。于日神就有个 page 咧，就叫做一日之计在于神嘅吓。 佢而家改咗啊，一日之计于日神。 系，一改咗系嘛？ 系啊。 OK， 因為我就比較背，我唔睇呢啲咁嘅人嘅嚇，即係寫啲咩鹹股啊，嚇、啊！我以前都唔睇嘅，唔好意思。屌你乜！我寫鹹股，我叻撚過你啦，大佬！我寫鹹股唔撚叻過你，我擴闊想像空間，我攞城邦嗰個藍本做參照得啦。 咁你不如下年書展出。 我写一张，喂，即系一个叫《超明大战罗刹》，屌你老味，你够我劲咩？ 仆街，两个都有沟啊！ 唉，屌你咪衰，你话啲人写咸股，你写嚟写突破唔到啦，我扩阔想象空间，屌你老味真系，嗱，唔好抄我啊！啊！我一讲咗出嚟，呢条桥我用啦，知唔知啊？ 下年书展出本咸股啦，不如 加多个系嘛？陈云亨，屌你老母男主角，佢够唔够我劲啊？屌你真系 咩人形蜈蚣啊？三个 你要加多啲角色落得啊！屌你真系咸股啫嘛，佢都系写系咪？啊，咁啊好啦。即系睇下佢呢个咁嘅即系于日神有啲咩言论啦，系咪有咩伪论啦？咁啊，话说咧，即系2016年啊，即系前年啦吓。 系。 咁啊，年初一事件之后咧，嗱佢又喺度讲啦，吓发表伪论啦。佢话成件事咧就错晒重点啊，错不在警察啊，睇清楚啦，咩本土派啊，咩自称本土派支持者啊。啊！好吹捧呢个咁嘅于日神，只睇下啦，错不在警察啊！吓、啊，佢哋都系俾大年初一啊，俾人放上台走出去开年，同俾人开年嘅牺牲者啊！佢话警察牺牲，即系佢嘅牺牲者嚟嘅。 要屌呢整个屌食环同埋嗰班黐撚咗线嘅本土唔該你自己反省一下啦，你嗰啲所谓本土派有啲仲真係撑佢嗰啲，屌你老母，即係嗰啲唔好撚自称嘅本土派啦，你黐撚咗线㗎啦，真係 话你白痴呀，即係同郑松泰一样， 郑松泰都比较文雅，佢直头话你班本土黐撚咗线呀，屌你老母，有班本土派仲走去咩黐佢㗎捧佢㗎係咪，反省一下啦！雖然你話我呢個台係咪我哋呢個節目點會唔越做越撚心淡啫？講撚到明話你黐撚咗線嘅，你仲有一班所謂本土派走去即係吹捧佢，咩又講乜撚嘢啫？收皮好過啦，講乜撚嘢啫？係咪先？即係有陣時你話咪心都淡撚埋啊！屌你老母，佢話撚到明話你係黐撚線嘅大佬，你都仲走去吹捧佢，即係唔使睇噶啦。下邊嗰啲屌你乜嗰啲歪論偉論， 下邊都係話本土黐撚線嘅。 系咩？系啊，下边话本土乘机出嚟博乱啊，系咪？啊，条街秩序就搞乱晒啦，乜乜乜乜啦，吓唔使睇啦，嗰啲越睇越眼冤，越睇越火滚。但系呢个扑街嚟噶嘛？系，屌你老母，本身你嗰啲嘢关人卵事咩？大把啦，借高登上位，然之后呃饮呃食呃虾条系咪啊？呢个呃钱，喂，郑锦满啊，俾人屌得少咩？呢啲嘢吓，话佢周围沟女啊，点样啊，食女啊，不过冇人出嚟指证佢啫嘛。那班女子不肯出来指证他，又怕二次伤害嘛，所以我不会帮他们讲话的，告诉你，我说的，我今天无敌神区在这里讲的。为什么打劲得上年，很多人不是走出来讲话，哎，郑锦满，妈妈，我叫你全部不要讲，因为你全部第三身嘛。 嗯。 你引述，引述有什么好讲啊？要讲的是那班自己认为是被人呃了的那班女子站出来讲，不出来讲就不要讲，收皮，收爹，收皮。屌你，我呢啲我系好捻激进嘅，话俾你听。你自己唔捻企出嚟讲讲乜嘢啊？吓，点样帮你主持公道啊？点样帮你屌你有咩讨回公道啊？吓，帮你讲又话二次伤害，又话唔想再提，有咩唔想再提就冇捻提，讲捻完系嘛？最多笑话佢个花名叫蛇捻满算数。你知嗰班女都唔出嚟讲。你出嚟讲啊，系有一个警示嘅作用啊！话俾你听，系等到以后嘅人唔好系再去受害噶。你唔出嚟讲，某个程度上你都有少少责任噶，老老实实啦。 你都系助长紧佢嘅，唔出嚟指证。 咁当然，我亦都唔会公开攞嗰啲人嘅名字出嚟讲，系咪？咁你唔中意讲唔讲，呢啲系你嘅自由。而我唔捻帮你讲，我亦都系我嘅自由。因为你自己唔讲啊，我讲咩？我有咩角色啊？屌你，冇俾个迷奸啊！讲乜嘢啊？讲讲条柱啊！好啦，讲完射捻满出笔啦！屌你老味，依家有个于日神啦！喂，佢前妻出嚟爆料嘛？咁呢啲系咪屌你啊？系咪应该要系嘛？咪好嘢咯？呢啲系咪？ 真系有受害人出嚟指证啊！ 嗱，呢啲系有人证啊嘛？咁系咪可以讲啊？冇人证讲条柱啊？你自己喺度讲啊？我啲好火滚嘅呢啲，我话俾你听系，成日私底下就讲捻到自己惨过梁天来，苦过金叶谷，惨过梁天琦， 惨过梁天 琦。然之后嗌你出嚟做证啊，屌你老母，你神区你讲啦，你讲啦，含捻啦，学阿长毛话斋，讲咩啊？讲咩啊？话俾你听，你讲我听，我复述啊。佢屌我块閪咩？屌你老尾真系， 你有嘅咩？ 我有咩？屌你老尾，我讲翻呢个于日神。即系唔好，大家所以大家唔好怪点解有阵时会咁火滚。屌你妈！嗌你出嚟做证又二次伤害，又乜又柒，自己私底下猛同人讲，哎呀受害啦，受咩害啫？吓、啊、受害你唔出人讲，唔嗌人提防。好，讲翻唔好再讲啦。嗰、那个蛇捻门呢个于日神，好啦，佢前妻出嚟讲啦，系咪即系话佢点样啊？即系。又话佢个仔啊，依家就住劏房啊，每个月得5000蚊呢一个 安全网 啊！我屌你咪5000蚊嗰个即系所谓赡养费啦吓，嗰、那个租咧就系阿于日神交嘅，不过就住劏房啊。OK， 咁好啦，本嚟咧呢啲嘢啊，纯粹都系你自己男女关系咯，我哋唔会讲嘅呢啲嘢，不嬲都系系咪？呢啲咪八卦嘢，唔会拎出嚟讲嘅。但系因为你呢个八公屌你老母閪，你喺度嚟踩本土派啊嘛，你个卵样系。再加埋你呢啲咁嘅不当行为，唔单止系牵涉你男女双方喎、啊， 你有妻弃子， 我呢家有件嘢出咗嚟喎，有件叉烧出咗嚟喎，阿哥。咁系咪要可以屌下？就唔系好似热狗咁咧，依家喺度扮猛啊！屌你老母，喺热狗收唔捻到 order 就唔出声啦！呢啲全部都系垃圾，所以我点解由头到尾都好捻鄙视热血公民，咪就系咁咯？喂，当初某君系嘛，笠绿帽，你班咁嘅冚家铲热狗，个个扑捻晒出嚟，惊捻住咬唔切咁样，即系咬佢嗰个前妻，记唔记得有单咁嘅嘢？各位益友，你屌你老母，你系收捻咗 order 凌晨三点有一晚开始就不停喺度嚟咬，咬足几日啊嘛，都唔够，仲要高登又咬，连登又咬嘛，唔紧要，嗰条女我都觉得抵咬嘅，系咪勾佬？系咪啊？但又唔代表你热狗系正义啊嘛，你呢个咁嘅小圣奴于日神，抛妻弃子，踩本土派，点解你成个热狗唔捻出嚟讲嘢啊？半句公道说话唔捻讲啊？双重标准啱唔啱啊？你闹得嗰个某君嗰个前妻，你就骂闹嗱呢个啦，呢个有个馅添噶，大佬有个仔两岁噶，你唔捻闹埋佢，全捻部都系收咗 order 热狗喺度嚟喺度落，通知咗你喂要咬某君啊，你出嚟咬啦，屌你咩？佢唔嗌你咬，你就完全自己讲嘢都唔讲，完全系冇自由意志一个邪教组织，立捻杀啊，废柴嚟嘅成班都系，全部都系收 order。你自己冇自由意志嘅咩？唔识判断是非黑白嘅咩？如果某君嘅前妻系值得你去呢班热狗就咬，点解呢个于日神你唔去咬佢啊？我想请问，废人嚟嘛？呢堆全部都系，其实我都唔系想讲于日神，我都系想闹热狗嘅啫。呢样嘢系你成班友系屌你老母喺度制造舆论，讲捻到阿某君嘅前妻咧十恶不赦吓，食呢个小鲜肉吓。勾佬不守妇道，差啲要浸猪笼咁滞噶。如果佢哋有公权力嘅话，就拎去纽伦堡嗰度嚟审讯咁滞噶啦。点解你个于日神冇事啊？可以？点解讲都唔讲啊？提都唔提啊？热狗啊，公义喎、啊，做人最紧要正直喎、啊，吔屎啊！呢班捻样全部都去，全捻部都收咗 order， 残兽同汪洋叫你咬边个，你就咬边个。明捻只见到呢个于日神，哇咁捻卑鄙，踩本土派，话啲警察系无辜嘅，然之后再喺度抛妻弃子，你完全系当睇唔捻到。呢班热狗系立捻杀到无伦啊！仲有你嗰啲本土派，即系再撑呢于日神嘅，都系立捻杀嚟嘅。话俾你听，屌我一讲捻到好似阿啤你咁捻样啊，自己咁弹喺度弹下弹下激红头，屌你老尾！喂，你真系你体谅下我心情，真系屌你谂，我真系睇见啲嘢。呢啲咁嘅抛妻弃子，老实讲，喂，我哋个台不嬲都唔即系啲男女纠纷啊，咩勾佬啊， 老母 啊，吓包二奶啊，不嬲唔捻关我哋事噶啦，系咪先？唉，有冇讲啫？但系依家就系话俾大家听，热狗嗰种双重标准系贱捻到无伦啊嘛！你屌得嗰个咁嘅某某某嘅前妻走去勾佬，你屌埋呢个啦！屌你老母，你扮睇唔捻到，仲有个时间咁捻差，佢得咁捻少。你有乜激捻到即系吐血？所以嗰阵时佢哋走去屌我，唔会同你屌埋一份，我唔会俾你嗰啲咁嘅舆论去引导，我唔会俾你热狗牵捻住我避走噶，唔好意思。有啲 PM 我叫我讲，我唔捻讲，我话俾你听，佢都有热狗帮佢讲啊，使乜我哋讲啫？讲捻嘢啫？热狗帮到佢尽啦，已经高登又开铺，连登又开铺 ，Facebook 又开铺。点解呢个于日神屌啊？好简单啫嘛，于日神屌你老乜嘢？佢前妻又唔系你老友系嘛？呢、这个于日神嘅前妻又唔系你残寿汪洋嘅老友，又冇生意关系，又冇利益嘅瓜葛，话捻只死啦，有个仔都就咁啫嘛。 系屌， 喂老母扮捻晒嘢，扮捻晒鱼虾蟹，早排喺度嚟，成班又好似好捻正直咁出啊，杀啊，勾佬啊，关你捻事咩？你抛妻弃子啊？成班碌柒，啲乜撚嘢本土派啫？你呢啲咁嘅熱血公民係，當然啦，佢認咗係自己扮嘅啦嚇。唉、哎，好撚激氣啊！講呢啲就， 即係廢到無倫篇文都有睇熱狗㗎， 唔 係 啊，你真 係鬧熱狗㗎。 咩啊？咩鬧熱狗啊？ 佢呢篇文咧話咩熱狗細版啊嘛，即係指名道姓講到熱狗㗎。佢嗰陣時都已經鬧，咁你又唔屌翻佢？ 啱啱我 cap 呢張圖有寫熱狗咩？ 有啊，中间嗰度啊。 边度啊？ 你今晚未热狗细版。 睇唔到噶。 我系喂，佢今晚俾热狗洗版， 系啊， 屌捻埋你热狗洗版啊！屌你老尾，你都唔捻出声，点解唔出声啊？咬佢啦，热狗废柴，一味喂。一味吹熱狗洗版，咪話俾大家聽係屌你老母喺呢班人樣係俾人落咗 order 先至做嘢嘅咯，全撚部都冇自由意志嘅，佢嗌你咬邊個，你又咬邊個嚇？跟住咧嗰班嗰啲所謂區頭啊或者咩嘢，哎呀咬啦，咁下邊嗰啲跟住咬，有腦嘅咩呢班友係？ 食乜係邪教教徒咩？ 廢人一堆，屌你老尾，咬乜撚嘢啫？咁呢个点解我真系想问咧？于日神啊，呢个仲捻离谱啦！个仔又瞓劏房5000蚊一个月，自己就系咪另结新欢咁？你唔想屌佢？佢闹鸠你添啊！好，咁啊于又嗱有益有爆料，就于日神之前咧就踢爆个鸠达首英礼咧冇掉垃圾添，哦，咁咪攞咬佢啦，讲嘢。咁啊，话说咧，就算以前咧，高登咧都有呢啲咁嘅人存在噶啦。咁啊，小弟咧，2010年咧都系啊，即系呢个精破，可以话系精破嗰一宗咧呢啲咁样嘅，即系呃钱呃虾条嘅事件。就话说咧，8年前喺高登2010年，嗱呢度讲下嘅可以，就有条友咧就叫做张飞人啊。即系我谂有啲益友咧，如果系即系嗰个网龄啊系长啲咧，都会记得噶。高登友嚟噶，网名咧，高登嘅网名咧就叫做中援新移民吓。佢 Facebook 嗰个名咧就叫做张飞人，出书嗰个名咧都系叫张飞人嘅。 系 咁啊，当年咧佢又喺度搞咩高登电台啊，即系夺权啦吓，即系咁、我嗰阵时僆仔唔捻识啦，咪俾人抢咗咯，系咪？咁啊，跟住咧。所以咧，點解我上年對於熱狗啊嗰啲咩網絡攻擊啊嗰啲，其實係即係感覺唔係咁大咧嚇、啊，就係、是、因為呢啲嘢基本上咧，8年前咧呢班張飛人啊呢班咧對我咧都係攻擊過噶啦。咁我當然啦，我個罪名就係當然係阻住人哋揾食啦，同埋阻住人哋呃錢啦，好簡單啫嘛。 想唔想呃蝦條啊？阻住人。 当然咪就系阻住人呃钱呃虾条咯，因为我喺度嘅时候，我又叫嗰啲友唔好搞到个台变成一个藏污纳垢嘅平台，系咪啊？即系叫佢，所以我咁多年以嚟，我点解咁捻坚持冇搞过咩货金啊、cap 水啊、呃虾条啊？喂，你可以正常识女朋友，正常去做工作搵钱，但系绝。对就不能够利用呢一个平台去直接收钱啊，或者系即系去即系利用呢个平台啊，嚟到去即系借助呢个平台嚟到去识女仔呃虾条唔得嘅，你出去做就得，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喂，呢样嘢一定系严守嘅、哦，如果唔系衰紧嘅，因为你唔知几时爆煲嘅啫，系吓。你是帮自己埋计时炸弹的，这件事是。还有这件事在哪里学回来，为什么要避忌钱银和女人呢？搞这件事。那次玉敏在这个正事有心人都讲过晒的了，这些是。叫你那些友一定要提防这两样东西嘛。你这些友就不是。你根本上你啲友就系为咗呢两样嘢先至走去上位，先至走去呃虾条，系嘛？为咗呃虾条呃钱先走去上位，写啲咸股，揾笨柒嘅，大有人在啦。张飞人系其中一个，嗰阵时又呃咗咧，甚至乎咧，嗱佢真名叫黄超林， 系 黄先系黄，超人系超，树林嘅林，大家可以去 Google 去查噶。屌你乜太阳报登过噶，佢话即系俾人话佢系即系。那些財產有條女啦，就轉埋嗰層樓個名俾佢噶啦，呢啲有登過嘅新聞紙係 OK。 嗯， 好啦，呢啲唔信咧，亦都可以問翻當年阿黎牛都喺度嘅，我哋益友阿黎牛啊，嚇當陣時佢係見證人嚟嘅，可以話係整嘅事件嘅嚇，佢係對於整件事嘅來龍去脈亦都係相當之清楚嚇，係黎牛嚇。兴旺诊都略知一二，但佢嗰阵时唔系太过深入去参与嘅呢件事系、好啦，咁就当年啊呢、這个张飞人啊， 咁啊喺度嚟借呢个台系咪又呃钱，即系呃咗呢个女夜鬼，又唔知几千蚊，又扮买机票，后屘冇买啊，又收人波篮啊，各样啊，好啦，咁啊后屘我咪又系等咗几个月，咪一举千破佢咯，精破佢咯呢啲嘢。其实热狗只不过系高电嘅 2.0 啫嘛，同埋佢个威力加强版啫嘛。当然佢个威力系真系大好多啊嘛，系咪？因为佢人多势众啊嘛，高电都系卅几人啫，系嘛？都系我一个人搞掂啊！不过嗰阵时我冇啊，乜嘢我冇讲过噶，从来唔系拉布噶呢啲系。嗰次真系我一个人对卅几人嘅，咁当然背后有一啲即系不能开名嘅人帮助啦，一个 即系 total 两个人。 嗰、那个系唔上台面嘅，所以你台面得一个。咁所以系嘛，咪就系咁咯。但系卅几人都收晒皮，点解就因为佢哋嗰啲钱银啊，嗰啲咁嘅男女关系好乱啊嘛，系嘛？一有呢啲嘢就死噶啦。卅几人都唔够一个人斗，屌你乜！嗰阵时我仲好后生添，仲要八年前喎，阿哥， 即系十六岁嘅 咩啊？ 17岁嘅八年前， 17系啊，嗰阵时，所以喂，嗰阵时佢哋都系咁讲噶啦，又话要向你作法啊，落你降头啊，即系搞玩神打，喂！嗰阵时佢哋根本上同陈文根嗰啲咪一样，呢啲又有啦，嗱，灵异鬼神嘅成分又有啦。网络欺凌的成分又有啦，系咪？大年初七咒你死啊，咩啊咁样，大把啦，红色大字屌你老母啊，乜都齐晒。所以嗰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锻炼嚟嘅，吓、啊、我又屌你乜，即系又学到嘢嘅喺嗰度，吓系噶，系学到嘢嘅，知唔知啊？呢啲对于后嚟对付热狗系有相当大嘅裨益 嘅，吓。 啊 有免疫嘅之后， 哇，好学到好多嘢吓，呢啲嘢系即系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系嘛，同埋一样嘢咯，就系、是、冇人会关注你嗰个嘅即系过程嘅，只有关注你嘅结果，一定系呢样嘢。所有益友都真系要记住，过程系唔紧要，唔好听咧有老点咩咩咩过程丰富啊、精彩啊咩得冇用嘅，因为全世界都只会理个结果吓。啊结果就得噶啦，唔使睇噶啦，过程嗰啲嘥鸠气啦，呃自己啊嗰啲系，最紧要赢啊， 净系得赢同输家 系啦，最紧要赢啊吓，嗱、啊、呢、這个 Herman Tao 咪系嗰阵时呢、這个啊依家教补习呢个阿赌 Sir 嗰阵时咪又系我哋益友嚟噶咯，嗰阵时都未有益友呢个 term 嘅，嗰阵时系八年前啊吓，咁、啊、所以就系、是。即系分享一下啦，系咪？嗰阵时就有个张飞人都系咁样呃钱、呃下条啊，呃嗰啲靓妹仔啊，又系靠写嗰啲咸股啊起家咁样，系嘛？ 嗯， 即系大同小异啦，佢哋啲 pattern 都系呢于日成，我冇即系其实冇乜点样留意佢啲嘢噶，系佢依家俾人踢爆咗话，即系佢抛妻弃子啦，系嘛？有啲人又啊呢啲一面支持，喂。佢即系 block 晒人哋嗰啲，就系话佢嗰啲留言啊！好老实讲啊，如果你系俾人冤礼咧，你会好大反应啦。好简单一样嘢啫，阿祖祖虎 系， 如果有人出嚟指控你啊，话你干犯刑事罪行，话你发生呢个衰十一，喂，你出嚟屌鸠佢啦，啱唔啱啊？ 系啊， 系咪先？喂，呢样嘢并非事实嚟噶嘛，即系等于阿陈秀慧嗰阵时老屈我回口作弊，喂，呢个系对于我嗰个智力、智商同埋我嘅努力。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来的。啊喂你是讲我那个学术诚信是破产的。屌你说我作弊是。 即是说你人格破产。 喂你拿些证据出来啊，屌你没说网点啊，大佬网点你一信。屌你老母是。 网点是他把热狗过去。 屌你老母网点说你条蛇生癌添啊，屌你老母网点。网点你一信。喂。即系如果你俾人冤礼咧，一定会出嚟屌噶嘛，大佬。 佢尤其呢个 于 日臣，出咗名， 你又出咗名小气啊！唉，你只系 back block 晒人哋，即系反对声音啊，帮你前妻嘅声音系嘛？跟住啲人仲走出嚟，诶、哎，唔好跟车太贴，跟你老母咩？呢个乜卵屌啊？净系佢嗰阵时啊，咁样样话咩本土派黐卵咗线，乜乜物物都已经抵屌噶啦，跟乜卵嘢车太贴？不过一个贱人，彻头彻尾嘅贱人，就算佢唔抛妻弃子，佢都一个贱人。不过依家佢又系一个抛妻弃子嘅贱人。 咁简单啫嘛，跟咩车太贴啊，柒咕碌，悭啲啦，唔好再派啲打手出嚟啦，屌你老母 ，block 鸠晒人哋啲 IG，block 晒人哋 Facebook， 人哋留言你又 block，ban 晒人哋 account 有用咩？你 ban 埋佢收购埋嗰个连登佢啊 ，ban 埋佢啊，笨柒，唔俾人讲啊 ，ban 埋我啊，告我诽谤啊，笨柒，屌你老母，啱唔啱啊？晒够气啦！你啲人 block 晒人哋，唔想俾人讲嘢。因为跟车太贴，如果跟车太贴咧，好简单嘅，佢出嚟否认啦，好简单啫嘛。 系咯，一早就开个 post 出嚟咧，发成堆文，成篇文啦。 你谂下，你要仲 唔有成 家啊？你佢唔用咩执到宝咁啊？哎呀，俾人冤礼啊！真系屌你老味，好卵惨啊！仲唔出嚟？ 你出边揾大班人同情佢啊？点解？ 你老味，梁荣忠上身啦，好惨啊！屌你老味，真系。使乜 ban 人啲 account 啊 ？ban 乜捻嘢啊？嘥鸠气 ，ban 啲 account 啲啊，你有问题啦！你以你啲咁嘅性格嘅人，点解会咁样嘅情况咧？好简单啫，嗱， 身有事， 点样判断呢？如果有人话某君指控佢一啲嘢，而佢啊选择 ban 晒人啲嘢。block 晒人哋 account， 而唔出嚟自己澄清、公开去说交代一个说法嘅话咧，即是表示佢仲未知道对家喺即系喺佢嘅手上掌握到几多嘅材料，唔知道爆晒未啊？唔知佢系咪苹果一步上身啊，大佬？苹果牌牙膏啊， 折牙膏，折 牙膏啊！你交代一个说法，你用大话去冚一个大话嘅时候，佢又再折啲嘢出嚟，因为基于呢种未知性，基于种未知数。他就选择不回应咯，很简单而已嘛，怎会跟车太贴啫？跟什么车啫？他现在不交代，想要一年之后才拿出来说自己被人冤礼，过晒气啦，晒够气啦，对不对啊？我被那个肥婆肥嘿海亚精啊，是吧？那个人肥后来证实了是肥嘿来的啦，那个痴线婆说晚不听我节目，睡不着的肥嘿啊。 Ada， 吓嗰阵时咪猛屈我衰十一，我即刻出嚟屌柒你啦，啱唔啱啊？老屈我，使乜俾面你啊？边捻个啊？你系好简单啫嘛？点会？如果俾人冤礼，仲唔捻企出嚟讲啊？吓、啊，俾你系咁屈啊？妖你老尾，俾屈完咁屈啊？傻啊你都，所以咧就。好容易判断嘅啫，呢啲嘢，屌你有乜使乜咩跟唔跟车太贴啊？有咩车好跟啫？我使乜跟人啫？我啱先，唔好成日话人跟车，屌你鄙视人哋，喂人哋经过大佬谂捻过噶嘛？咁多证据出咗嚟，你唔知啊？你可以话噶，嗰啲 WhatsApp 对话佢自己 send 俾自己，你咪咁样讲咯。 你要咁谂都冇计啊！ 你要咁谂系嘛？喂，里边咁多嗰啲咁嘅材料，嗰啲情节系嘛？ 系 啊。咁都系外人不知嘅情节，咁你话诶佢编造出嚟嘅，咁你可以讲噶嘛？你唔讲啊嘛？依家啊，好咁啊，跟住落嚟就我哋要听听众电话，如果唔系就 overrun 噶啦，我哋今晚真系吓， 得翻八个字咗啫。 系啦，咁啊，事不宜迟，系开始接听啦吓，使唔使好似于日神咁啊？诶，我俾五分钟你嘅啫， 要合理解释喎，不过。 啊阿伊日神同佢前妻讲话五分钟俾我解释佢啊嘛， 你合理解释 啊？好，依家开始听电话啦。时间咧嚟到7月1日嘅凌晨1:20，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8%。好啦，喂， 喂， 早晨，点称呼啊？你好， 早晨，早晨，喂， 咩话？ 喂，我叫 Carson 啊。 卡神你好， 卡神你好，系，我想打嚟上嚟讲下世界杯 嘅。哦，好啊，讲下好啊， 讲下世界杯啦，因为啱讲热狗嗰啲都讲咗好多。咁你有冇睇法国呢一场波啊？成队， 我有啊有啊，点啊？ 你有冇？ 我冇啊冇啊冇，我冇马骝通行证，我冇睇。你问周周啊？冇啊冇冇睇冇睇冇睇，哎我以为你 有冇买过？ 我买就有，买就有， 买和其他， 买和其他一嚿水睇咗冇， 冇睇啊，冇俾钱啊，冇睇啊。 啊，其实我真系好认同你讲过，讲嗰个580蚊嗰个问题。其实你依家剩翻咁少嘅场次，其实你唔系应该收呢个价钱。 咁啊系咯，你记唔记得当届上一届 TVB 搞咧，咪又系卖通行证嘅？ 系啊，我记得。 嗰张嘢都唔使五嚿几水，屌你老尾真系！你点会依家得翻16强？16强就8场，8强啊四场。加埋都系屌你乜连毛大屎都系得嗰20多场，你仲够胆死走去即系开呢个价？仲有啲免费直播噶嘛？你减翻佢几场啊嘛？啱唔啱啊？ 系即系咁睇，你其实俾咗啲 View TV 做，咁你都有好多广告商有落广告，你有赚到钱噶嘛？咁其实你呢、這个呢你嗰、那个你嗰个 pass 你收翻平少少 吓？ 喂，讲真的，你啲广告都睇翻到啦。 我真的不太明白點解佢仲夠膽死收呢個價錢，係咪？佢仲有啊，喂，佢有另一個 pass 噶，你知唔知啊？另一個 pass 就係睇單場收98蚊嘅，仲撚癲啊呢個！ 黐線！ 係啊，出98蚊 啊！我真係唔知有呢個 pass。 即係收日費啊，嗰、那個叫做即係每一日踢嗰兩場咧，就收98蚊，咁冇撚意思啦，做人做到咁撚樣。98蚊我俾得一嚿水啊，搭去澳門賭。百家乐好过啦，我使唔使走去屌你去睇波啊？对住个 mon 睇啊，仲要低清。 系啊，整多嚿水买张豪华飞啦，坐好啲啦。 咪坐好啲，走去坐稳船啫。澳门赌百家乐好过啦。 我都系咁睇。咁跟住落嚟嗰场咧，乌拉圭对葡萄牙，你点睇啊？ 我就睇好葡萄牙，租租乌话乌拉圭喎。 租租你唔好登我哋乌拉圭啊！租租 系咩？ 喂，你登佢啊！喂， 你已经出晒名啦， 啊！ 全个本土台都知。 喂，话说咧，喂，讲起本土， 喂，几咁威风。 阿卡神，喂，讲起本土台咧，我哋嗰个游戏咧就决定押后先至开始，亦都同各位益友讲翻，因为咧，因为之前咧太多场次咧就玩唔切，我哋会喺8强开始咧。就会玩翻嗰、那个即系游戏啊！我哋咪有个游戏嘅， 系 本土擂台赛嘅，我哋会 系同埋你开头讲系限15名益友， 因为太多啦，系如果限15个咧， 系 我哋就觉得喂都咁多太多益友咧，好似得15个人玩咧就唔系几好玩，咁所以咧由8强开始，同埋咧我哋会研究一下咧就只准开放咧某一两个嘅选项咧就唔好。喂，大佬，因为好难做统计 嘅，太多选择啦， 太多选择好难做统计噶，系啊， 咁啊系， 咁我哋就你又会因间嗰场买咩啊 ，Carson？ 我会支持乌拉圭，但系即系租租搞一搞，我依家啲心大心细。 系啊，你买葡萄牙啦， 买葡萄牙好咩？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踢一个嘅话，就即系好似扎扎地咁。同埋上场我见到佢对伊朗都好似争啲奶埋嘢 吓， 咁我就有啲担心。即系我唔担心佢前面嘅，即系我觉得伊朗系好有能力嘅一个射手嚟嘅。咁但系我就担心佢后防方面会失波。 哦， 有啲 失波咪开大咪啱咯。 我买得大系嘛？我啱 未买噶， 4-3。 我冇买噶，4-3你买中啊？你咁好嘢啊？ 我买唔中。 4-3就煮其他噶咯，好难买。 我买咗个亚洲盘噶嘛，买个平半噶嘛，法国赢。 咁咪系啦，咁咪中到应一应啦，系嘛？头先单棍咁样买， 系啊，真系。都好彩咯，叫做因为今届啲波都讲得好难估噶，即系南韩都可以赢德国，系咪先？ 吓、啊、喂，反而咧嗱，我啊买咗一个决赛组合，因为开头咧我就未曾睇嘅，即系未曾睇呢一个盘嘅时候咧，就买咗，因为咧我就睇走线就觉得咧会乌拉圭咧。会入个决赛嘅开头啊吓，依家又屌你咩？依家就转态啦，系嘛？但系如果买咗冇办法啦，所以我买咗咧，嗰个决赛组合咧买两个，一个就其他组合，一个就西班牙乌拉圭，因为乌拉圭得即系出现系一个选择啫，就西班牙对乌拉圭同埋其他组合，嗰个买呢两个嘅，咁啊睇下希望到时收钱啦呢两个。 西班牙对乌拉圭有几多倍咧？ 29倍，咪抵买噶呢啲系。 系咯。 吓抵买噶， 29倍喎。 系咪咩呢个？如果佢晋级咪抵买咯，系真系。 其实29倍我觉得热咗，即系如果乌拉圭入到决赛，应该都起码40倍开外噶啦，正常就。 因为佢要巴西，巴西嗰个都要赢埋嘛。 即系 系咯，好难嘅。其实乌拉圭入决赛，不过我都祝你好运啦，应该都有。应该今晚都 OK 嘅， 系咪呢个 OK 嘅？呢好少，又买我买几廿蚊啫，呢啲系食餐饭都唔止啦，去翠华系咪？ 咁啊真，你一千几百咁样落噶？ 唔系，我玩十蚊嘅咋，学阿陈秀咁样玩十蚊嘅。十蚊嘅就十蚊。 佢又好笑，我又觉得，咦佢。佢又成日话人哋搞黄赌毒啊，搞呢搞路啊， 佢自己系赌哥， 又话我哋，又话我哋挂住收马会钱啊，点佢嘅自己又赌， 唔系啊，佢赌你唔中啊，佢唔中啊，佢葡萄眼红啊，系佢眼红啊，佢唔中啊，买亲都， 我觉得佢同周中有得一战嘅，佢两个 边个啊？哦，用长毛 嗰个灯力， 喂你有冇睇马咁样啊 ，Carson？ 哦、有 啊！你听日有冇咩嘢提供啊？参考啊，季尾啦已经。 加运来 你都睇好啊嘛？李二大 系非常之咁睇好，一边三匹加运来 吓，咁、好嘢买呢啊！ 男装多宝，男装多宝 吓，系嘛？都你都同意系嘛？ 男 装加宝啊！ 其实我觉得呢一场会赢翻啦，上次跑到第三咁样。 唔系你再增程二百，我觉得李二达有冇乜功力先，我就会即系我有保留嘅。 批 就冇保留， 佢会搏啦， 佢一定 搏 系啊， 争两场不跌啦。咁二嚟，其实我有跟开神操嘅，我就觉得只男装都比个落脚慢咗嘅。 吓，唔系我想问一问你，喂，你点睇啊？李二达，你觉得佢可唔可以最尾可以护级成功先？ 其实我就几唔睇好嘅，但系我觉得呢只马可以赢到。 吓、啊，我哋呢只马赢到佢，喂，唔系喎，呢只马赢到嘅话，佢下次再出再赢咁啊，即系 OK 噶咯，争两场啫嘛。 我咁都会攰噶嘛，即 系十五号 嗰时咧。吓、啊，其实我都赌咗好多年马嘅，咁我就成日都发现到一个现象，就系季尾咁啊，总有啲年马先要追场次。 吓、 啊，咁但系其实自己揸住嗰手马又唔多，咁可能季。季初或者季中已经用咗、啊，已经用咗好多好多次啦。嗰啲马，其实跑到季尾已经觉得好攰，咁所以其实跑到 pace 已经系比较叻噶啦。 所以咧，听日咧有啲马咧，我就会都好有保留嘅。其中一只咧就系、是、即系第九场嗰只架势上次咪唔掂嘅，已经咁你今次，因为佢嗱就 系、 是、学你话斋季尾嗰、那个即系因素啦。喂，你搏过咁多场啊，低班升到上嚟，会唔会去到季尾开始系攰咗咁啊？嗱，已经上个礼拜已经掟咗两只噶啦，十几蚊嘅，记唔记得啊？ 系记得。 一只阿蔡嘅，一只莫雷拉，一只潘顿噶嘛，记唔记得？即系上个礼拜最尾嗰两场，哎，我唔记得咩名啦。总之就系呢啲十零蚊。 我都唔记得，赌完就唔记得噶啦，我都系。 咪一炒一炒出先，唔系呢个坚噶，大佬上个礼拜廿年。 系啊，我都记得系有两只十几蚊钉咗，因为都系体力问题啦，讲紧真系。 我相信都系啦吓，呢、這个睇下先。上次嗱、啊、最咩白鹿飞翔吓、啊，第十场、第九场就唔系第九场应该系咪上个礼拜系咪十六号啊？唔系、啊，上礼拜应该廿三号。Anyway， 喂，你继续讲，你仲有咩嘢嘅提供啊？咁样， 得睇下先啊。 吓，咪上次啊，以奇用兵啊，系啊，以奇用兵同埋呢一只上签啊，跑第尾啊，咁所以就即系季尾唔好搞啦，嗰啲太热嘅吓，系啊，上签啊，阿拉拉喺度啊，拉拉喺度啊。 季尾其实一个现象就系、是，嗰啲比较重磅少少嘅大热门马系比较易失利，真系。 喂，阿拉拉提供咧就话上次咧及时行落咧，临尾咧吓票如雨下，赢大钱啊！喂，嗰次我都有中啊，因为嗰次真系基本上个飞数系话俾你听系赢鸠紧，因为李二大嗰啲买廿几蚊咧，落到系真系好癫下嘅。所以听日咧，嗱拉拉就话即系临场睇飞，男装多宝，我觉得都呢、這个说法都系值得参考嘅。因为佢嗰啲马，有啲人仲话佢一奸啊，佢冇得奸噶啦，依家已经系基本上佢系废，唔系奸。咁佢仲唔可以好似贵中佳运来咩爆卅几倍嗰啲？咁我怀疑佢自己都唔知知唔捻知，屌你！有啲人话佢奸，佢都我唔捻知佢知唔知嗰场会爆嘅，屌你老味！佢嗰啲今日练马功夫，喂，因为你好清楚睇得到佢，你啲人就话佢爆冷嗰啲咧就系、是。 即系佢奸啊咩奸仔达嘛话佢，喂但系佢有啲摆到明系女拼系赢唔捻到噶嘛，系好明显系，喂佢唔系唔搏噶，尤其是到五月六月嘅时候，佢搏过好多只搏唔捻到嘛，尤其是有一场输俾郑俊伟嗰场，喂佢摆到明就系要争嗰一个即系头马嚟到去护级嘅，喂佢都争唔到，喂嗰啲好明显系功力不足啦，奸乜鬼啊仲？ 系啦，好，即系我提供就系男装多宝啦，男装多宝，男装多宝开新日子啊，正 Q 为自 Q。 好，喂，咁啊，多谢晒你嘅提供啊，阿卡神。 好啊，好啊。 好啦，时间有限，下一位啦，多谢你。 祝你赢多啲，好。 好，大家咁啊，拜拜。好啦，下一位啦，睇睇啦，睇睇毕唔毕到业啦吓。不过话说马会依家成个 portal 咧改咗咧，好捻麻烦，因为我哋入开资料嗰啲就知噶啦。以前 copy and paste 啦，依家佢搞到成个嘢乱晒咧，好难搞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喂，早晨，我叫做黄晶啊。 啊，黄晶你好。 黄晶， 系黄小正黄啊。 哦，系。 系啊，我就谂住，因为听日七日啊嘛，就谂住讲下啲，就因为我嗰、那个。成長環境咧就非常之近泛民嘅，所有人都咁啲同學就去咗做地區主任啦。 係 咁樣咧，就諗住分享兩樣嘢咧，就係咧，我發覺上一輩嗰啲即係泛民支持者咧， 係 佢哋係唔睇投票記錄嘅。 係 而你寫俾佢唔睇嘅，咁就即係佢哋即係譬如你如果你要證明泛民係唔可靠咧， 嗯。 你最直接是看他的投票记录的嘛，即是例如一地两点啊，或者之前即是很多那些，总之他们是投票是出卖我们的嘛。 是很多是因为泛民缺席而搞到是输了的嘛。 是啦，问题就是呢，我发觉上一代呢是因为没得上网，他们也都不习惯上网，他们没得 fact check 的。所以他们是不知道去投，即是他自己入票站投的票那个代意思呢，在个立法会投票的时候呢是不是帮紧佢？ 咁你有冇尝试过将嗰啲资讯系通过？ 有， 系咁佢有咩反应 咧？我就想分享呢样嘢咧，就系佢系接受唔到嘅嗰时候，因为佢嗰、那个佢系同一啲佢同一啲好老嗰啲六五六届嗰啲泛民嗰啲议员咧系识即系有接触嘅。 嗯。 咁佢嗰一刻就接受唔到嘅。咁即系我想指出嘅咧，就系如果要即系打破佢哋嗰个。偶像崇拜咧，系必然系要不停咁攞啲事实出嚟咧，先有机会令到佢哋唔再投，或者再去谂究竟应唔应该投。 系 咁，第二个就系我哋呢辈嗰啲人咧，我记得嗰日同佢个讨论就系话，就举咗个例咧，就话如果我哋入餐厅系为咗食嘢， 吓， 咁我投票嗰啲反对派系咪应该期望佢反对咧？ 系， 或者能够成功反对咧？ 嗯。 咁但就發覺咧，佢嗰個態度，即係佢唔知我諗係咪因為中意拜神嘅關係咧，佢態度幾傲慢嘅喎。佢就反問：我點反對你有冇橋啊？之後又帶翻我轉頭咁樣，大概意思係跟住我就反問，我就問翻佢，我話其實收九萬六嗰個唔係我喎，點解我俾橋你咧？ 一定係佢哋自己提供嘅啦，呢啲橋段。 因為佢好，即係佢係佢個都其實都係嗰啲熱血撚嚟嘅，亦都。好 参与社运嗰啲嚟嘅，但我谂咧呢啲人咧，佢有一个固有嘅所谓偏见咧，你又好难。就算你提供好多嘅事实俾佢听，我好怀疑佢到底系因为唔上网而唔去接触呢啲资讯啦，定系根本不愿意去接触？因为 佢自己社区主任咧，佢系新泛民嗰啲，费事讲到好 specific 啦，但系咧新泛民嗰个系统咧， 咁啊，佢既然系有利益瓜葛，就更加唔会听你讲啦。明知泛民啊卖港，佢都要做啦，因为佢靠嗰样嘢食饭噶嘛。阿黄生， 系啊，我喺嗰边多啲拍戏，唔好睇咁多新闻。 唔系，即系你好难去说服一个人。喂，佢喺嗰个利益系统当中，佢系收紧钱做嘢嘅。喂，你明知话俾佢听，你做咗汉奸啊，做咗港奸啊，佢都继续做噶啦，啱唔啱啊？所以就我觉得你 send 俾佢都多余，我反而觉得你可以用多啲时间专注系将你嗰啲资讯咧发俾其他同呢一个系统系完全冇利益瓜葛嘅一啲普通市民。咁我觉得嗰个更加只系事半功倍，又好过你发俾嗰个咩什么社区主任，因为佢系嗰个利益系统嗰度咧，系有好深厚嘅瓜葛，系冇办法系会认同你。就算明知嗰样嘢系错，佢都会继续做落去嘅。 系啊，但系即系点样，其实都 都咁耐之後咧，大家都淡淡地，但係咧，我即係早幾日見到17億天橋咧，你真係突然間覺得咧，即係就算你自己投啱都好啦，只要有人繼續投泛民咧，我哋都係攬炒嘅，係冇辦法擺脱個輪迴啊！ 我哋 永遠呢個泛民唔死係永遠都冇辦法擺脱輪迴。 我哋一早喺2016年嘅時候啊，選舉已經講過啦，有一個口號就係、是。你不懲罰泛民，泛民就懲罰你嘛，已經係證明咗係好多次，已經證明咗係事實嚟噶啦。包括當陣時好多人係嘛，講出一啲嘅言論，就話誒點樣咧都唔好去投對家啊！一定要你就算唔中意民主黨就投阿梁耀忠啦。喂，當時好流行呢個論調啦，我諗你記得。 黐線喎，屌喺度。 喂，當時記唔記得有啲一班友係咁樣嘅論調先，甚至乎當中有啲係本土派嚟嘅喎。就话诶唔好惩罚泛民啊！就算你唔中意民主党都好，我哋都唔可以投对家，唔可以惩罚泛民嘅。我哋点都要投翻反对派，所以我哋咧就要支持梁耀忠，因为佢系冇咁反感。咁结果呢，梁耀忠呢两年以嚟佢个表现系点样，大家已经系有目共睹啦。咁系咪要拎翻个包出嚟鞭尸啊？咪要喂大佬，你话唔好惩罚佢，佢即刻惩罚你，系咪啊？ 系系啊，好感系啊，真系啊。真系啊！一听日七一又揾一大嚿啦，你就真系吹佢唔涨啦，即系永续噶佢哋 系，系永续啊，系啊， 佢哋即系其实佢哋公务员嚟，根本就系、 是，都唔可以咁讲啊，都要睇下肥佬礼食饭嘅，佢哋都要睇面色嘅，都要听下肥佬礼的话嘅，唔听话都会俾人雷动雷走噶。 系、啊，我都系谂住打嚟讲讲睇，即系尽一啲即系近乎发挥唔到嘅作用，就系、是、叫啲人冇投泛民，系咁样啫。 好，喂，多谢，喂，多谢晒啊，黄生，喂，大家咁话吓，赢多啲 ，OK， 好， 拜拜， 好，拜 拜。唔系呢啲阿黄生都好有心噶啦，其实，但系佢去 lobby 嗰个人系，因为佢系嗰个系统嘅人咧，系唔会睬你嘅， 嗯， 吓、啊，因为佢话大佬佢做社区主任收钱嘅，我话死，我得翻20几分钟啫，知唔知啊？开波啦，因为我哋使乜落定啊？喂，使乜落定买定啊？ 买定咩啊？波啊！ 买定波啊！买葡萄牙。喂，早晨点称呼啊？ 系胡丽贵。 早晨，我姓黄嘅。 啊，姓你又黄生，系请讲啊。 系其实咧，我就喺2015年就参选嗰个区议会嘅。 系你边区噶？可唔可以透露一下？ 北区嗰度。系。上两个礼拜就唔系上两个礼拜谂住打翻上嚟嘅，已经。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做见证嘅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就其实想分享翻我嗰阵时遇过嗰啲嘢，因为嗰阵时其实我个区又比较特别少少嘅。 你系边个东区人咧？东区定北区话？喂？诶、欸，点解黄生断咗线嘅？喂？佢断咗线喎，咁啊再打嚟啦，系咪？再打多次。 系唔好意思，系咪断咗啊？ 喂，断咗黄生，喂，你话你系东区定系北区话？ 北区 系。哦，喂，你唔系北区动员啊，黄生啊？ 哦，系，但我而家唔系动员嚟嘅。 喂喂喂，阿黄生啊，喂，嗱，唔好意思，因为我哋今晚咧得翻20几分钟。喂，我呢间唔紧，我哋下个礼拜搵段时间俾你做见证，因为我惊讲唔晒。 哦 ，OK OK， 唔紧要，唔紧要，系咯，下次先啦，唔紧要。 喂，嗱，我 mark 低你电话啊，黄生，好唔好啊？ 哦 ，OK。 明白。喂，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得20几分钟咧，我惊讲讲下又话，腰斩咁就无谓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揾你上嚟做见证下。 好啊 ，OK， 好啊，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OK， 拜拜。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黄生啊，因为我知道系有佢都系俾泛民逼迫嘅其中一个曾经参选呢个北区区议会嘅，咁啊输咗100多票嘅，因为俾个民主党咧嚟到去逼迫吓，咁佢系即系简单介绍咧就系、是。佢啊落區咧做過民主黨好多，亦都係做到好多地區工作。咁喺嗰區咧個建制派咧得票就好低嘅，好奀嘅。 係， 佢就輸俾民主黨輸好少嘅啫，咁樣嚇。咁我哋下個禮拜揾佢上嚟做見證，因為依家我哋唔夠時間， 20分鐘。 唉，你知仲要唔係即係做到盡噶嘛？仲要俾益友屙下尿啊咁樣噶嘛？你自己都屙啦，大佬屌！ 最屘佢哋買一波咧， 好似買波啊！真係，所以得翻15分鐘到。好啦，咁啊，下一位益友啦。咁啊，電話正在係接通當中噶啦。时间嚟到1:40啦， 系啊，阿黄家豪生啊，一下个礼拜我哋打翻俾佢啊。哦，呢个益友唔通，下一位啦。 嗯。 买葡萄牙好嘛？买啦，买葡萄牙啦吓、啊。我都一阵会买少少啦吓，少少啦。 哦，冇钱买，破产。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姓卢噶，我姓卢嘅，你系咪阿陈区啊？ 系啊，卢生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喂，讲唔讲？系咪系咪而家到我讲定点啊？ 吓，到你噶啦，请讲啊，出紧街噶啦。 喂，咁样嗱，我就政治唔想讲，我想孖个政府关于世界杯嘅。 系，好啊，好啊。 即系我觉得嗱，而家我即系我觉得陈茂波应该落场就俾人踢啦，俾人屌啦，即系我每次讲出口都真系真系兴嘅。 啊、 记唔记得我哋廿年前？我唔知道你，可能你未出世啊。 系啊，未出世。 我哋廿几年前睇波， 系 即系我哋无线电视，即系睇波喺香港睇波系免费嘅，六亚四场睇晒嘅，咁多场真系睇晒。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屌，而家一场，而家仲话要大湾区领土，因为大湾区里边啊，澳门、中国、深圳、珠海、澳门全部六亚四场直播赛事免费睇，我哋呢啲屌喺 Viu TV 俾人黑嘅，有十九场免费俾你睇，得闲啊！黑黑一场两场俾你，好似好威咁啊！喂，大佬，我哋廿岁噶，大佬，你如果你嗰个罗政预算，我识做捻嘢噶，识做捻嘢噶，陈茂波，屌你咁，陈林正又识做捻嘢嘅，咁乜捻嘢啫？即刻，屌攞笔钱出嚟，喂，嗱，我哋为咗屌世界杯做，为咗全香港嘅球迷开心，今年世界杯我哋香港政府攞出嚟全民睇嘅话，非常咁攞咗政府同大陆攞政府攞个权，跟住卖翻俾。咁多电视台，屌佢都赚啦、 啊！我同意啊，卢生呢、這个 又威、啊、又好，屌使乜搞到而家？屌俾人屌，仲话咩大湾区嘛？我真系想同老母讲，想屌柒佢，屌佢林郑月娥，屌柒佢啊！ 喂，同意噶，因为呢样嘢，你记唔记得港台咪有个电视部嘅？依家冇人睇31、32、33，我真系追台。 你唔好翻，佢如果佢唔肯俾，咪打31台咯。 系啊， 咁咪起码大家话与民同乐。屌你睇收唔到嘅，冇办法。咁你咪。我相信你揸住个影权系一个惊贵咁，你咪同人哋讲，或者同大陆攞，大陆攞咯，但阿公佢攞咯，屌你咩？你问阿公冇人俾，或者澳门都咁攞啦，屌你越嚟越衰，倒退啊！屌你唔好讲乜嘢，讲民生你都倒紧佢啦。 系啊，喂，呢个澳港事又好嘢喎，澳港事真系有得睇嘅。 系啊，六啊四场全部直播，喂，我就好似俾人黑咁样，屌你！你十九场你，诶，跟住阿师，跟住整两场，好似好似黄恩浩咁，屌你老味！全香港， 因为依家好多人咧， 全大中华，变咗咧，大中华搵都有系我哋咁样贱嘅。 唔系，就变咗我哋咧要。 哎，文姐，我玉敏话斋，屌你谂咩？屌柒咗开波，陈茂波，你将4000蚊嚟有卵柒用咩？屌你，应该阿林郑老公，应该叫林郑老公，屌你捉阿林郑，屌系咁啦，一路执一路砌一路食啦，屌你冇得睇。因为一全香港人都觉屌林郑月娥系最捻值得啫嘛，得佢老公啫嘛，边个屌得佢啫？ 因为咧呢个世界杯咧，就其实好多人咧都想喂，即系嗱呢个我哋当然啦吓，我哋唔会即系鼓吹啦吓，就系、是、有好多人咧其实都上网搵 link 去睇嘅，所以佢因为太买得太贵啦，老老实实。 但系佢可能800几蚊系贵嘅，屌啦！ 喂，依家佢卖你知唔知佢1580蚊啊？由今日开始。哇！黄恩大师啊！ 而家冇，而家我唔系佢有啲系咩嘅？佢有啲系咩？俾70蚊咁啊，屌俾个月佢租两年嘅咁啊，俾电影台你睇咁样。 唔系嗰度冇嘢睇噶嘛？ 其实呢啲好简单嚟做生意，屌你咪做紧生意揸住嘢。你以前都赞助皇马嚟香港啊？ 吓 你咁平咩？咁啊过亿系过亿，屌顶住皇马顶住你咪好过香港你都要过亿，屌你不如今次屌。与民同乐，屌你我买紧大包还有咁捻多钱，我买紧咁，你咁样做，我谂冇人正安屌柒佢，起码后面唔会屌鸠佢先。 吓， 喂嗱，陈茂波扯翻个波先啦，屌你而家见得见碌柒咩？ 喂，因为嗱，有 见到都真系想，真系打柒佢啊！你想， 喂，有个， 我真系想问翻，喂，屌你点样做乜嘢啊，大佬？点样民政于民啊？屌，点样倒退啊？点样领导大中华啊？大中华捻咩？俾人领导紧啦、啊，你个个进紧步系我咁样柒最步。 系，喂，咁啊，真系听到晒你嘅心声啊，卢生真系好离谱啊！ 呢样嘢，唔紧要，即系讲热狗，我讲呢啲咁嘅嘢令你。 喂，唔喂，呢样嘢都啱嘅，喂，唔使净系讲热狗啊！你屌都屌得啱嘅，呢个特区政府唔买呢个版权系啱嘅，我同意嘅。 即係你屌鳩 嘅。你買咗版權，你咪咩咯？或者馬會，或好簡單，就馬會買翻英。而家英超未知邊個球隊啦。如果你 其實應該馬會買啦。 屌，我係應該屌買翻英超嗰個代理權。 應該馬會買 或者沙一神波。 係啊。好喂，阿卢生， 起码球迷，起码嘢，起码啲钱用得其实，起码球迷睇得到，全香港几多球迷，男有女有，几捻多球迷啊？屌，好捻嘢，俾4000蚊你做乜捻嘢？ 你不分政治 啊？咁有乜攞嘅？我又冇得攞，攞又攞唔捻实到，咁做乜嘢佢喺度？ 系，喂，好啊，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卢生。 喂，唔好意思，听讲你咁多时间。 系唔紧要，多谢晒你电话，卢生，好，拜拜。 Okay, 好，拜。 喂，阿卢生讲得啱噶嗱，因为你马会买，澳门咧，其实啊，根本系最好嘅示范嚟嘅。有阿伊人话澳港时够钟就 cut 线咧，嗱我唔系鼓吹啊吓，因为咧嗱有第啲方法睇嘅就 VPN 睇到嘅一样系吓，都系我哋唔会鼓吹啦，系咪呢啲违法噶吓，唔好做吓。 有呢啲咁嘅途径，不过唔 系啊，我只话俾你听啲咁嘅途径啫，但我哋唔鼓吹嘅，绝对唔好做，系嘛？要睇就去捞嗰度买啦吓，不过我就唔捻买。咁啊，仲有咧。其实呢阿卢生讲咗有两个论点都好啱。第一，一系呢你由特区政府自己出资咗买咗个世界杯嘅播映权，喺自己港台嗰度播咪得囉，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你嗰个港台冇嘢播嘅，係咪先？好啦，第二，你英超嗰啲係唔係应该由马会买？喂，你知唔知澳博啊，即係澳门呢、這、一个澳彩啦，那个叫做澳门彩票，其实即係澳博嗰间公司搞㗎啦。喂，人哋网路睇波㗎係有。一落烟就有噶，你知唔知啊？所以如果你有澳博嗰、那个，即系澳彩嗰、那个，即系嗰个 Macau slot 嗰、那个，你有申请嗰个户口咧，即系其实佢即系澳门马会啫嘛，啊，即系都系嗰个户口嚟嘅。喂，如果你有申请，你落烟都睇到噶。当然啦，佢又系有啲咩播映啊，咩地区嗰啲，你自己去系咪自行途径啦，系咪？但系人哋系有呢一个方法俾你睇到嘛。就唔使之后咩又搵拎啊！屌你老母，你搵拎咪一捻样喺个网度大捻把拎，你搏得到晒咩？你与民为敌啊？系咪先？屌乜嗰啲人唔肯俾钱你监生抢佢啊？佢都唔俾噶啦，580蚊嗱，你580蚊64场，我都觉得系都算捻数，即系当10蚊一场，9蚊一场系嘛？当屌你老母帮你老豆做白金啫，系咪？捞咪捞咯，系咁捻讲得咁捻閪噶啦，边个叫你买咁捻贵啫？屌你老母！你而家16强，你仲真系卖580蚊，晒够气。好，我哋继续 听到 一个电话啦，系啊，真系听到一个啦。嗱，最后一个啊，通唔通都唔咩啦吓。 系。 嗱 ，BP Pan 嗱呢个益友就话一个 VPN 加一个 Apps 搞掂啦，我唔会提倡嘅，不过我哋会即系话俾你听有呢一个。 喂， 早晨，喂，点称呼？早晨， 成国嘅话少咩？喂，少咩？头先少咗咁开心。 郭生，唔系我哋啱啱讲紧话，好多益友上网揾拎睇波啫吓。 我哋吓，贵死嘅， 喂你 阿根廷输贵就好贵，唔好贵唔踢屎 嘅。哦，系阿根廷输波，你想讲咩啊？郭生今晚 冇啊，屌咁慢，本来对屌嗰啲你讲五日神嘅嘛，屌我条友16年我已经佢话屌你老母本土牌已经即刻唔睇啦。所以就想我话小黎咯。 哇，做得好好啊！国生16年就已经 unlike 咗啊呢、這个呢、這个于日神。 我唔明点解你会提翻起佢喎，真系。 唔系因为最近呢条友咧就喺个网路嗰度咧闹到沸沸扬扬，就俾人闹，就因为佢咧话说佢前妻咧就将即系流出咗一啲嘅 WhatsApp 嘅图片，又话佢前妻咧就闹佢点样系。离婚之后咧就刻薄佢同佢个仔啊， 哦、 然之后咧就佢已经系 唔细噶咯，有个仔又勾又勾唔少噶，即系 话佢有冇勾二嫂就唔知道，总之佢就依家有另一个女人啦、啊，就已经系经常自拍啊， 哦 okay、 即系离咗婚嘅啦，佢同佢前妻有个仔噶喎。 哦， 就系佢又沟第二件。 讲啦，屌佢算啦，又唔系鬼讲佢啦，唉，唔好讲啦，讲次次刘小丽啦，唉， 哦好，冇所谓，你 请乖乖吓。咁佢我即係有次即係睇到佢話入工黨嗰段呢我嚇呆咗囉，因為強如長毛賊同埋阿大舊診呢佢都唔夠膽入返去白鴿黨㗎嘛，即係就算佢點樣埋堆都好啦，都 啲 兩位人兄即係本來萬億萬一住轉咗會呢有啲入工黨我真係嚇到呆咗，你都唔使做咁樣衰呀， 係咪 佢 又 覺得佢係精心編排囉，我有啲懷疑 係呀，佢要殺 Q 呀， 個排頭就係點樣同 泛民呢種不同，跟住實際上嘅泛民，即已經係要諗到有呢種人噶嘛。即係喺16年選舉之前， 哇！球員入場， 冚住嘅呢條友，真係好臭咯。 係。喂，阿郭生啊，喂，依家球员入紧场，我哋有冇落住把握时间吓？提一提你 落咗啦，已经 落咗，你买咩啊？ 落咗啦，落咗乌拉圭啦，屌！ 哦，你哇，好多人唔买乌拉圭喎、啊，你哋真系唔睇好阿、葡萄牙喎、啊，你哋系咪啊？ 算罢啦，点样分析都系乌拉圭强少少。 喂，咁啊，真系睇下考下眼光啦。我因为好似暂时都系得我支持葡萄牙啫，听咁多电话都系吓。 啊，唔错，因为本人中意阿苏多过 C 朗嘅。 哦，喂，点解 C 朗咁得人憎咧？又唔系好明喎。C 朗好似好锡啲细蚊仔喎。 唔关事嘅，因为我系九巴嚟噶嘛。 哈哈哈， 我本身系巴九嚟嘅，所以唔关事。冇咩，系我再讲埋少少咯。即系咧，呢几日咧对泛民嚟讲好重要日子啦。咁即系我唔知仲有几多泛民喺度偷听紧呢个节目啦。 嗯、 你即系琴日刘小姐我知你系好想去报选噶啦，即系仲有五个月，你愿唔愿意听日 系， 即系你会去游行，而家同你哋讲，你愿唔愿意听日啊释放政治犯，特别系嗰两个被重判，一个重判6年，一个7年嘅， 系， 你会唔会直接嗌佢嘅名，释放梁天琦，释放刘天文，你愿唔愿意？ 解唔会啦，佢费事 问你 哋，啊， 即系问你一句咯， 吓、 啊，你就想人哋想支持你，想人哋支持你啊嘛，我就问你呢个问题。 啊、 我讲嘅差唔多了， 好，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郭生。 系，非常 多谢。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啦，嗱，我咧仲有几分钟啦，一入紧场噶啦，咁我哋就做到两点正嘅个信号会提供到系嘛？因为我已经落咗住，所以我头先睇一睇郭生咧，惊住佢要把握时间系咪吓？我哋就早糊，喂，我想问点解咧？就即係好多人唔中意 C 朗嘅原因係咩咧？因為阿頭先阿郭生話佢係咩啊？咩巴塞嗰啲 巴 九啫咩？ 你知唔知 C 朗拿到踢邊一隊咧？ C 朗拿到我咪葡萄牙隊咯。 球會踢邊隊？ 真係唔知球會踢邊隊啊？ 你唔知啊？真 係。喂，我因為我買波我係唔睇噶，我係。我就睇个数据 嘅，佢踢嗰队皇家马德里啊， 踢皇马， 佢以前踢曼联噶嘛， 吓咁点解佢如果佢话自己系巴九咁，点解佢唔支持阿 C 朗咧？ 因为皇马同巴塞系死敌嚟噶嘛。 哦，即系佢系巴塞嘅支持者，所以佢踢皇马咧，佢就唔撑啦咁样。 系啊系啊。 哦，咁但系佢而家踢国家队应该冇乜关系噶。 好难讲喎呢啲， 即系所以因为争佢就争埋到佢入埋国家队都争佢啦。 即系如果你见到葡萄牙有个于日神，你都会好憎佢嘅。 我咁我又明你举个例子啊。哦，因为我唔睇开波嘅，好老实讲，我就系世界杯先至会睇。因为呢个系世界性嘅盛事嚟嘅，因为一般嗰啲边度得闲睇啫，系咪先？啊！睇馬就會睇，睇波我以前都講過啦，唔會睇啊，太長時間啦，嚇、啊，同埋全部都收費嘅，冇得睇嘅，嚇、啊。希望馬會可以考慮一下啦，係咪買咗個版權就喺嗰個優越會嗰度播咯，嚇、啊，冇所謂噶。不過佢哋唔會噶啦，咁要落重皮嘅嘢入場啦。咁啊，開始唱國歌未啊？依家54分 啦，差唔多啦，唱國歌啦， 係唱國歌啦。啊！唔好唱错， 唔好响 啊！唔好唱错国歌，咪响咯，唔紧要，唔好响错。啊！真系，万一俾人拉啊，大佬啊！ 走音都唔好啦，走音俾人拉。 咩走音唔好俾人拉啊？ 唱国歌俾人走音咯。 哦，喂，话说唱国歌咧。我哋有一个人系灰名单嘅入咗吓，你知边个啦？嗰、那个某君咧就系、女人嚟嘅，就你咧嗰个就系帮阿陈乐行嗰个啊，我同你都讲过噶啦，即系做义工啊、影人嗰个啊。 诶，你有同我讲过咩嗰、那 个？有嗰、那个你即系点你开埋名咁滞啦，咁样讲就。啊 ！MPM 翻嚟啦，睇下啦，即系嗰个入咗灰名单噶啦，嗰个系 因为嗰个好流啊，有系嘛？嗱，依家五啊几分啦，喂，好多益友话拜拜，我哋唔听啦，咁样 即刻大跌啦，啲人数。 我哋 好多人要睇呢个葡萄牙医生， 但我哋要都好有呢一个操守嘅，唔会提早结束嘅吓、啊。但我哋就都系唔会买捞嗰个嘢嚟睇咯吓。 都有啲特别途径啦。 唔系你有就我冇，我唔知道你有冇，我冇啊，我冇得睇。 我冇啊。 喂，我睇文字直播。 我都系，官方文字直播。 唉，喂，文字直播有噶，睇住个波喺嗰个画面啊，喐下喐下。文字式嘅系嘛？啊，全球啊，乜嘢佢都有一个文字直播噶，啊。咁啊，睇下听日同埋今晚啲波点啦，系咪？ 唔系，听日你又点睇两场？ 听日嗰两场咧，我又未曾咩、啊，未曾睇到吓、啊。 诶、啊，听日嗰两场系， 即系俄罗斯对西班牙，克罗地亚对丹麦吓。咁、啊、我真系未睇到，我通常都系即日先至买嘅，嗰啲波唔会隔夜买。同埋就会临开场先买添吓。 即系冇贴士啊？ 诶，冇啊，波冇啊。马就都系李尔达嗰三只 pace 3,700啦，睇下点啦。3,700其实就唔捻抵嘅，因为嗰啲得廿几蚊，如果佢即系得一只咧就扑街啦。即系当然最好就3,400啦，系咪？3,400就揾即系你赢两关就已经系打和啦嘛，又冇咁重皮啊嘛。呢100蚊3,400都系400蚊啫，玩50蚊一注咁咪200蚊咯，都抵玩噶嗰啲吓。你平均一只 pace 有两倍。咁你中一即系中咗两关，咁你都系四倍都已经回翻本啦，系咪？中多只咁就赢钱咯，中一只咁就输晒咯。如果3,400吓， 啊！突然间留咗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冇研究过今日。 系咁啊？咩话题咧？ 好似就系到书展噶喎。 哦，书展喺啲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啊，咁啊，到时大家多多支持啊，系。多多支持啊！咁嗰日因为嗰个就下个礼拜先讲啊，真系，即系小弟会有个作品嘅吓，因为依家我哋亦有开始进场咧睇世界杯， 开始离场， 都开始离场， 全面离场， 啲嘢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啦。好啦，咁我哋就即系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已经嚟到凌晨嘅两点正啦。咁啊，多谢各位友收听，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赢多啲啊，好，拜拜。